宣告在天台回响，为遇见你拉开了序章。 指尖拂过手掌，推算最意外的开场。 在那晚花灯初上，匆匆遗忘被披上柔光。 种子被悄然埋在心上，茂盛了本该荒芜的时光。 你是七月赠我的风光， 你是五月星河赠我的糖， 你是阳光又春日写的诗文心房，故事最惊艳一张，记忆节点是你的模样。 从此你是我的过目不忘， 紧扣掌纹命定契合的手掌，见证本爱而来的嚣张。把所有秘密共享，过程不跌宕天成日常。 黑白细水流长，放肆到底为你成长。 对你有多么坦荡，爱你就有多么的嚣张。 胸前的名字藏着真相，是你未到风雪住的围墙。 你是七月赠我的风光， 你是五月星河赠我的糖， 你是阳光有春日写的诗文心房，故事最惊艳一章，是你的模样，从此你是我的过目不忘，紧扣掌纹命定契合的手掌，见证本爱而来的嚣张。从盛夏到飞雪落妆， 让青春值得回望，你是我变化角度寻到的暖阳。偶然一瞥，盛夏炽烈，阳光回斜，偏爱藏树叶，等人相携，吹过风雪，便把光摇落他眉间。广场一别，又邂逅长街，照热过灯火摇曳，少年恣意爱恨浓而烈，本想彼此再寻到慰藉。跨越人海，目光重叠，遇见刹那幽光迎接，爱如风起轻笔墨，不知不觉终会轰烈，吹醒夜与荒野，拂去尘埃，拨开霜雪，奔赴彼此温暖世界。彼此却无解，总想多了解一些，

大家好，欢迎来到猫耳 FM 嚣张广播剧的直播专场。大家听得到吗？哎，我呢就是本场的主持人咪咪。大家晚上好，耶、yeah ！那好啊，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两位主艺老师，他们是 小神童丁记私人藏书，不借给你，不要偷，捡到要还给我。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大新，在嚣张广播剧当中给丁记配音。 喜欢棒棒糖，不许叫鸡哥。很凶，但是爱哭，捡到还给林无鱼。大家好，我是光和积木的配音演员胡良伟，在嚣张广播剧当中饰演林无鱼这个角色。嗯， 好，掌声在哪里？快！他们就是啊，嚣张广播剧的两位主角林无鱼和丁记的饰演者，就是我们的小胡老师和大新老师啊。 嗯， 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意义非凡的夏日夜晚。 耶 耶！猫耳 FM 寻声工作室、北斗企鹅联合出品，晋江文学城乌哲原著校园广播剧《嚣张》第二季正在火热播出中，欢迎大家在猫耳 FM。APP 追剧收听，同时呢，欢迎关注猫耳 FM 的微博 @猫耳 FM， 更多活动的预告、奖品、福利都在猫耳 FM。 好，说这么多哈， 好、 我们呢就进入正题，这也和二位好久没见了哈。 对对对对 对，你好你好， 上个月吧。 今年第一次见面。 哎，那我们再说。 这么客套。 这么客套 大也不必，大可不必。 那这个说到这个啊，距离这个嚣张广播剧开播， 嗯， 到现在这个第二季尾声， 嗯，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这么久、 啊、对，和二位的合作也这么久了、 哎、 从一个夏天到另一个夏天啊。那在这里呢，想要请这个你们两个二位老师简要回顾一下， 嗯， 对这部剧的感想，还有就是想有什么话想对听众朋友说。 嗯 嗯， 你 们两个要切丁壳吗？ 感想？不敢想，每次词太多了。 你好意思说我的词比你多？ 你拉倒吧，我们俩一会儿去统计一下字数、嗯、看谁更多。 我感觉是我更多。 我觉得我更多。 那行吧，咱俩都。 那就一会儿就我们来看看那个观众朋友们说，这个听众朋友们说，觉得林无鱼和丁记谁的词更多呢？ 就是不相上下了。对， 我感觉太 不行， 好像 我就是要更多一些。 对，这部剧就主要就咱俩是吧？当时我记得， 对，谁都没有主角词。 我记得那个台本差不多20页左右， 不是 我俩18页，然后没有分开过。 对对对，我记得有 他们让你俩打一下。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就一场戏哦， 对、 我们有7页纸。 对， 我当时一看，太夸张了吧？ 对，进棚之后一出来说，哎。这怎么今天差不多要下班了？那场戏录完， 长戏 非常长，因为它是那种就是整体校园剧， 对，很日常， 日常生活校园， 对，交流那种感觉，就要找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嗯，很细腻哈， 对对， 要不然也不可能一场戏对话聊7页纸， 对。 但是大家就是喜欢听这吴宇哥哥和丁小季的这种日常的聊天，就聊得越久越开心。 对，他不是说就是像往你嘴里。撒个糖，然后你马上觉得啊，这巨甜无比，它是那种就是 铺垫， 对， 让 你吃下去之后， 哎、 你 咂吧咂吧 回味，你都觉得哇，好甜好快乐，并且是你，就是你一个月之后，你再回忆起这个糖的味道，你都觉得哇塞，隐隐作甜， 而且温温暖暖的，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很有意思，它就像身边的那些故事一样。 而且这个剧确实陪伴我们很久，就不单单是听众大家听这部剧，以及我们可能主创 对 录这部剧或者说制作这部剧是陪伴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 对， 就是也是感觉到了自己在和这个林无鱼和丁记一起在成长。 对， 从他们的高中生活开始一直到第二季大学， 真的很长时间。 对，包括到后面可能就即将还要播出的一些 对 能生 那歌词都说了，从盛夏飞雪什么从盛夏到飞雪落场了，我就有种这感觉，冬天去录嚣张，夏天再录嚣张第二季。 我们就是一年四季都在录 对， 就是 对对对， 就包括他就是我们和他们的那个季节感有时候也是会 相同同步在走的那种。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他们，哎，真的你这个话说的非常非常到位。 就咱们冬天， 因为其实他在第二季的那个预告不是大年二十九下雪吗，我觉得剧组非常的用心，真的卡在了那一天把那一段金明明台词放出来了。 对冬天的时候， 我在录制的时候也是，虽然北京没有下 下雪 但是很冷，那个温度是就是感同身受的， 就是那种我们可能录完这个台词，然后哎我们收工或者怎么地， 对， 然后一出那个就是那个楼下那个大门，哇，外面巨冷，然后大冬天那种。 对对对对对，所以林无鱼说那个话的时候，他嘴唇没有颤抖，真的是，是一个很嚣张的人，对，骨子里的嚣张。 嗯，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感觉这部剧它那种温温柔柔的感觉，从头到尾。 对。 然后，而且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说一些日常的东西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在这种日常之中也会有很多不日常的事情发生，比如说 对 和家里面的一些事情啊， 对， 然后和那个这个就是包括后来上了大学遇到了一些新的人新的室友， 对， 然后有一些新的发展，我觉得这些都是， 嗯， 就是在两个人成长过程中特别特别重要的生活的组成部分。 对， 嗯， 对， 就是除了彼此之间的一种对话模式，它还有 和 不同人的一种相处模式。对， 嗯， 对对对对对，是的。 咱们而且这个小胡工伤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哈。 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我真的其实我挺生气的，我不止一次跟他们就是说过，就是强烈谴责过他们。我觉得就录剧就录剧，对不对？为什么要把我喂成一个胖子？ 真是 我非常的烦。 我也生气。 我的家人每次见到我都说你怎么最近胖了这么多，我说我也不能跟他直说，对不对？就不太好，哎，就很烦。 但是这是 你是真的烦吗？ 多么 开始挑事儿， 这个 很烦啊！ 这个工伤多么幸福呀！ 对 呀， 啊，多么幸福的工伤！ 我没有觉得多幸福， 我也想 对。 之后要更加努力的去把这个 对 练掉。 我也想有 有本事就把我伤到底， 你知道吗？真的，我当时 知道了安排， 我当时可难受了。 嗯， 就是我记得，就是小胡录音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是有个别时候是我们分开来录的， 对对对， 就我看见，哎，我知道你们在录嚣张，然后我就看见小胡发的，哇，怎么吃这么好，有这么多东西，然后但是前一段的那些录音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真吃的，我就是完全就是。我好惨，我就是靠嘴出声。然后后来我们就，哎， 凭什么小胡吃我吃不到。 对，后来我们在一起录的时候就全部安排什么都有。 他们对你也太好了 啊， 就知道一味的伤害我，闹心死了。 你够了， 你够了，这是多么幸福的工伤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没事的，回来再把它练下去就好。小胡你今天是不是又瘦了？ 瘦了，他一来我就说他瘦了。 就瘦了挺多了。 对，我才几天没见你瘦这么多，真厉害。 这吃东西有点受的影响，就对， 加油， 瘦的特别快，跟气球一样，胖的也快，瘦的也快。 哎，真的瘦了好多， 对， 大家可能看不见，但是我和大仙可以给大家作证。 你们来捏捏我的手臂怎么样？ 嗯，好软啊。皮肤真好。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好 一说这个皮肤真好，真的是大仙总是很羡慕这个胡杨梅老师的这个皮肤。 可羡慕了。 对，嗯，没事没事，这个都是这个我们一会儿私下去聊一聊。不要让大家都羡慕。嗯 嗯， 好， 那你们觉得就是录的时候会让你们想起你们的校园生活？ 会的，真的有。 对，多少会有一点。 对，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感谢，就是乌哲老师塑造了这两个角色，给我们带来这些好的片段，有意思的情节。就是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当中两个人的生活故事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就是其实是我最开始以为是高于我们生活的一些故事。就比如说他的父母其实对他们的一些爱还是激进于就是比较就是 不是那么特别的，就是， 不常规。 对对 对 对, 对。 后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就心里想的是，哇，这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父母吗？但后来几次跟别人一些聊天，我为了想更多了解这样的角色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些朋友，就说真有这样的，甚至有比这还要过的那种。 过分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林无鱼的这种自立性和对自己的这个规划实在是了不得，难怪有嚣张的资本。 对对对对 对, 对。确实，对，觉得很生活，包括他们去食堂，比如说打饭，包括有时候他回来， 啊，对对对，我们老是录食堂的戏， 哎，有时候回来说，哎，谁谁谁，烧烤给你一份，来拿着， 对， 然后各种， 就我们真有那时候就是给室友打包饭菜的， 对 对 对， 嗯。这种东西都是让人会，因为我们其实我已经离那个校园生活已经很久了，就毕业很久了，对，但是你在录的时候你就觉得眼前还是有那个很多的场景在走， 他能够一下把我们带回去， 对对对， 毕竟我们都年轻过， 是是是，就比如说咱们录第二季就上了大学之后，有一些这个课堂上的话呀，然后老师什么在课堂上讲课，然后楼在然后大家在底下什么悄悄说小话，这种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非常的亲切。就是你在录的过程中，虽然咱还是那句话，离校园生活已经很远了，但是在录的过程中，就还是会让我们去想起自己， 就完全带入， 对，年少时候的那些很 对 很快乐的日子， 对，找回了就是青春的感觉， 校园生活多么美好啊， 而且我还记得咱们当时讨论说好羡慕这个林无鱼和丁记的那个宿舍， 对 对， 我觉得就像个大家庭一样，但他们其实很多人留学的话也是那个宿舍， 就很温馨， 但我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住那种好几人间嘛，然后他那个宿舍就是分屋的，然后还有一个客厅，我心说哇，这什么学校这么好， 哎，就真的满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比如说上班一族的一种，他们比如说想要和很多朋友住在一块，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种宿舍就特别适用于这种，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大屋子里，然后每人有不同的 小屋 子，但是我们在一起生活在一块， 那这个其实就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宿舍差不多是这样， 也有， 对 对 对，外面还有那种公用的，我刚看有一弹幕说那个还有冰箱，对，还有冰箱， 是， 然后我们去拿这个许天博的那个冰淇淋吃， 对 对对 对， 咱还有专门放冰箱的地方， 对，那宿舍真不错，比林无鱼那个就是上下床那个好多了， 比你们的合租屋还好， 人都从上面掉下去了。不然容易砸到人， 对， 就 没有，连 各 自栏都没有， 没有，也不能说不好，就各自有各自的好， 怎么你喜欢总砸是吗？ 就真的就很快乐，而且就是之后，你比如说许天博也挺逗乐的， 对 他们那好朋友，然后包括就是到了大学之后遇到这几个宿舍的人， 对对 对, 对， 你们最喜欢你们哪个舍友啊？就是随便聊聊， 我最喜欢哪个舍友是吗？我觉得。啊，是按我自己喜欢还是说怎么样？ 不过说实话，林无鱼这个人平时都不怎么跟舍友说。 或者说哪个印象跟你最深？ 我挺喜欢就是像林无鱼和丁记这样的舍友的，因为就是两个人，首先他俩我觉得一定是那种就是很仗义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类型的人。 对对对对对， 其次就林无鱼他很爱吃，我觉得我跟爱吃的人应该会很好的玩到一块去， 就这还埋怨我们工商的， 哎，擦掉，哎，那个什么，然后大丁记这样的室友的话呢，他就是会，哎，给他没事算一算，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哎状态不太好， 这个、 我算一算， 你今天胖不胖？ 对， 就差不多。 今天吃什么比较好？ 对，吃什么能够就是碳水啊， 解决了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疑难杂症， 嗯， 很开心快乐， 嗯， 对，谁能不喜欢？ 你呢，大圣？ 我的话， 他肯定学我，对吧？丁记林无鱼， 对，我也喜欢丁记林无鱼这样的室友， 好嘛，好嘛， 学霸。 哎， 对， 我都算到了， 你算到了， 对， 啥都能有，就你跟着林无鱼，你能去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你跟着丁记，你就会有种很靠谱的感觉。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吃的，你想想，就吃个炒粉，吃个冰淇淋，吃个炸鸡什么的。它关键是那个东西不一定特别好吃，但它主要爱吃。 对， 对， 还有就是你要看和谁吃，对吧？ 对， 对对对。 哎，哎，这话说得好， 越有生活气息的美食，这才是越好吃的东西。 对，就贴近我们的生活，就代入感又特别强。 你不觉得世界上最香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吗？在晚上6:30左右的楼道里面，你开门推出去，猛吸一口气，特别是那种老小区， 哎，对，辣椒炒肉， 你就觉得啊， 哦，辣椒炒肉什么的味道， 恨不得自己马上也快去学菜做菜什么之类的， 赶紧吃饭， 啊，一下代入回去了。 对对对， 嗯，真是聊了不少。 对， 然后包括这个。在第二季，林无鱼和他那个林战哥哥， 战哥哥， 跟你哥，对，跟你哥也是有了很多的这个互动哈。从一开始大家拼命的找，从第一季这个人物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就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对，他俩分开太久了，都在想着怎么面对对方，然后他们一直在这个每次的交流当中都有多多少少一点点进步，慢慢的能够很坦然的面对对方， 对对对， 甚至能开一些小玩笑什么的。 对，从一开始的很 不知道该怎么办， 冷冷的就是不知所措那种、 嗯、 到最后就是开开小玩笑逗一逗逗趣儿什么的、 嗯、对对对，包括后面的那个生日礼物也都蛮感人的， 对，大家都在进步、 嗯、 就是有一种感觉久违的亲情又回来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嗯、但我觉得这也是丁记带给林无鱼的一些 确实 推动着他， 对， 改变着他的那个东西， 对，他们俩其实都是互相影响的、 嗯、 互相支撑着在这种一个环境下、 嗯、 我觉得 对，丁记带他去感受家庭的温暖， 对， 然后让他不要去对这个事情产生不好的一些想法和影响。 那你要这么说，那你觉得丁记从林无鱼身上学到什么？ 丁记从林无鱼身上学到什么？学到 吃， 学到吃，没有学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操控那个直升机、什么那个 无人 机 还真是无人机大佬林无鱼。 我个人觉得就是他是在他学到真的什么东西的，因为就像林无鱼他有时候他会在丁记特别无助的时候告诉他，就是你是谁、 嗯、对对对，你要 只有你自己， 对、 嗯、 对、 嗯、 自己把握自己、 嗯、 对，就有的时候会在 很坚定的一些东西、啊、 对，有的时候会在丁记可能稍微有点琢磨，就是有迷茫或者说什么什么时候， 对， 然后林无鱼这个时候会站出来，对， 嗯， 给予丁记一种温暖的一种， 而且很坚定的一种支持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对对、 嗯、就是你去干吧，背后有哥哥， 对 的那种 勇敢去闯吧， 勇敢去闯、啊、 就是丁记向前飞，无鱼 永相随， 啥呀 说太好了啊但就是这么个感觉， 嗯, 嗯，就感觉以两个人为中心，然后就带着大家这个走过了这么一段漫长又温柔的岁月哈， 对对对， 一路嚣张下去， 对， 好、 嗯、 那这个、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回顾了一些这个过去的事情 了，对对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 啊、 我也太突然了， 进入正题是吗 没有，我们开始今天那个第一个互动问答啊，就是聊完这个丁记和林无鱼，咱们聊聊你们两个的事情啊、 嗯、 这个现在我有一些问题给大家准备好了， 没问题啊， 好啊，就是需要你们两位老师依次回答哈， 好， 嗯， 快问快答啊，咱们来一个 快 问快 答 啊， 嗯、 快问 快 答， 脑子转不过来怎么办、 嗯嗯？ 不至于，都是很简单的这个问题啊， 好的， 不要害怕啊， 嗯， 好，第一，最近爱吃的三种食物， 油爆大虾， 臭豆腐， 哎，这不挺快的吗？ 龙虾肉片， 什么肉片？ 湖南小炒肉， 龙虾，龙虾还是农家 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 嗯、 这个， 小炒黄牛肉。 学我 都好辣、啊、 你说辣椒炒肉，我想吃 小炒黄牛肉，怎么选？ 小炒黑猪肉， 金钱蛋， 好，可以。 哎，咱们怎么说的都是 油炸土豆 香菜。 哎，这个你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不知道， 榴莲， 还有那个小龙虾，夏季湖南的小龙虾， 冰镇小龙虾， 武汉的热干面， 皮皮虾， 还有那个绝味鸭脖， 南昌拌粉。 那就再来一个那个什么， 火锅， 火锅， 火锅。 场面一度混乱、 哎、不行，我饿了，我们不聊这个吃的了、嗯、 咱们只要我们说三种，咱 们 说 你 们 就说了 N 种， 对对对对对， 就由此可见二位真的是美食大佬， 其实我们生活中也很爱吃，是吧胡老师？ 对， 一般般吧 胡亮威，你说这话你摸摸你的良心它不痛吗？啊， 不给我吃的、嗯、 真没少说呀， 嗯， 那就说明最近爱吃的食物有很多， 嗯， 但确实咱们就平时在剧组餐的时候也是狂吃辣，哎，真的二位真的好能吃辣、 啊、 我看他们俩吃饭都把我吃辣的能力都 我记得特别逗，咱们有一次是连续两天还是三天， 嗯， 点了同一家香菜， 真的好吃 啊！那家香菜好好吃， 就 好吃。 上午录的还挺快乐的，下午录时就 我被你们安利到，然后我在家的时候也点那家，点了好多次。 嗯，那家香菜真的很好吃。 哦、 我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认识了小胡老师之后，就慢慢知道了这个香菜的品类真的很多，而且好可恶，我饿。 然后别咱别说吃的了， 其实我也饿了。 真的就是也许就是这个小胡老师也告诉了很多本地的这种好吃的。 对、 哦，希望有机会啊，我们能 去 湖南。 去你那儿， 我觉得绝 你必须好好招待我们。 我绝对没问题，我带你吃湖南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 行， 他就隐藏在街边。 那就说定了哈， 这么多人 在座， 这么多人听着 啊，这么多人听着啊，就大家给我们做个证啊，就 是 小胡老师说， 对，小胡老师刚说 的，什么时候去湖南长沙， 他好好招待我们吃湖南最 好 吃的东西， 对，他 好 好招待我们， 哇塞， 就要吃最好的。 直播间里面这十万人在作证。 好，就这样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我们做，怎么回事？ 好 okay, 好，记下了啊， 我下 了。哎，忘了，我们还有别的事情。 咱们才说了一个， 我们才说一个。好，第二个， 说起夏季限定，你们会联想到什么？ 西瓜，西瓜， 冰沙， 什么什么西瓜？那个 西瓜冰沙， 刘金鹏卖那个 西瓜， 西 瓜， 对，特别有意思。 哎，多少钱来着？ 我真忘了， 我也忘了。 但是那个好洗脑。 对， 我就记得一个词儿， 五子西瓜。 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他们当时说林无鱼，丁记听到他声音的时候， 谢谢 就说沙瓤大西瓜， 对， 沙瓤正宗沙瓤 西 瓜， 是吧， 西 瓜仔。 对吧， 西瓜 仔，对吧，西瓜 仔， 对 吧， 对吧，对吧，对吧， 正宗沙瓤瓜，哎，我喜欢 1.99元。 你让我想的，我想 买一个尝尝吧，我还 买一个尝 尝 吧，西瓜， 没有，你们学不出来那个味儿， 真 学不出来。对，这只有鹏鹏老师， 就是你到街边没有卖个十多年那种，都没有那种松弛自然的感觉。 你得打小就得在瓜堆里。 西瓜1.99元， 长在瓜丛里。 对，好，说到夏季限定，真的是这个西瓜真的是好吃好喝呀。 啊，对， 嗯，好，谢谢鹏鹏给我们留下这如此经典的这个西瓜的广告啊。 嗯、 好，那我们说第三个问题，从认识到现在，对方做过的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什么？ 来，大家 先说 好、啊，我先生说吧。嗯、 对，小对大仙老师让你 我给大家演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我很棒，对不对？我是不是很棒？ 我哪有这样？你扣我了。 这样，大家请今天晚上带着肖战和这个话题艾特大仙，把他的那个哭泣的视频发出来，记得艾特他好吗？ 你完了， 是不是很棒？ 我是不是很棒？我说，嗯，你很棒，很棒，对不对？嗯，就这样。 哎，真的，小胡学大秀真的一绝。 对， 你怎么学大秀学那么像？ 因为我很了解他， 我学他也很像。 我们俩， 我等会儿就给你们来一个。 我们俩2016年就认识了。 真的，你学的 说完了吗？说完了吗？哦， 你还没说。 大秀要打烊了， 我在这儿呢。我跟你讲啊。小胡老师在我心中觉得做过最好笑的一件事吗？不多到我想不起来。那我就先跟大家随便讲了。就胡老师，我跟他在一起录音，但凡我有点什么风吹草，也不叫风吹草动，但凡我可能打个喷嚏或者怎么的，胡老师他会像一个模仿一下吧，比如说我在那儿，胡亮伟就会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哎， 然后我在旁边，你们能脑补到我的表情吗？至于吗？ 乔石是这个样子，在旁边也发生 了很多。他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我说我打个喷嚏，怎么你把我吓一跳？但其实他也是 很 吓一跳的， 这声巨大无比， 哪有？老师真的很夸张。 对，我是个戏精。 对，然后导致我在朋友哎，怎么了？赶紧就问两个人怎么了啊？没吃，就是打了个喷嚏。我说里面好像怎么样了？你看， 我让人吓一大跳。 大兴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清脆， 声如洪钟， 就打 夸我就直夸， 就是打进了我的 心 里耳朵里，打进了我的耳朵里面，然后抠都抠不出来了， 打进了你的心巴上， 打到了心巴上。 对。 哦，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就属实，就是互损。 对， 就是说对方最糗的事情。 嗯， 就那真的确实挺多的。好，那就是希望以后你们也能再多多的跟大家透露一下啊，这种糗事。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嗯， 对对对对对。 好，我这边第四个问题啊。 嗯。 后天努力型和天才型，你们更想成为哪种人呢？ 嗯，全能型吧。 哎，怎么还有第三个答案呢？ 就是 全能型吧。 对对对， 因为天才型的话，不是说 不是 你 俩都说的全能型吗？ 没有，是这样的。 对，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感觉就有点，你像后天努力型和天才型，更想成为哪种人？天才型可能为什么是天才？说明你可能打小你就聪明，你是有那样的一个能力，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想成为那种人，现在成为不了，你只有努力。让自己更加的好，更加的优秀， 就是把自己那个天才的部分把它扬长避，就是把它发散 出来，就融合在一起，就像胡老师说的全能型。 对对对对对、 对， 能够发掘自己最优秀的部分，并且把它这个发扬光大， 是吗？ 对， 你们这个回答很聪明啊， 或者后天 两个大聪明， 后天努力成天才型。对， 后天努力成， 努力着努力着努力着，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天才，就不用努力 了。那我明天能努力成什么样子 啊？ 我后天是天才，明天是什么呢？ 你明天就成白菜了，拜拜。 那你们两个真的、 嗯、 就太熟了，已经就是互相平时说话就是 对，就咱俩上来就开始 乱说。 其实好就好在他们剧情里头也总没事就这样损 一 损 损 一 损， 对、 嗯、 我俩还损习惯了、 嗯、 你真是熊猫买快递损到家了。 但我这不是在损你，我是实话实说。 嗯，我懂我懂我懂、 嗯、 但是这种关系就是才好嘛，我感觉 对，就是情比金坚。 好、 嗯、哎, 但是你要真的给我很多钱的话、嗯、那也可以不一定。 那你咋不给我钱呢？ 你们都情比金坚了， 互相给、 嗯、 等于白给。 嗯， 逢场作戏这个样子。 没事，那也是情比金坚的逢场作戏。 对对对对对。嗯, 嗯，好，下一个问题啊、嗯、你们是猫猫党还是狗狗党？ 嗯， 小胡老师眉头一皱。 我可能想，我挺喜欢猫猫的，但是我猫猫过敏，就只能狗狗党了。 对，那我也是狗狗党，因为我觉得就猫猫会掉毛。 那狗狗也会掉毛吗？ 那不一样吧。 你这有点是，怎么回事？有点烧。 看你养什么狗了？我家之前养的小泰迪，它就不怎么掉毛。 哦， 嗯，柴犬的话掉毛。 啊， 偏向于就是狗狗党吧。 狗狗党、 嗯、 是吧？为什么呢？ 因为 多问一句， 因为 每天早 不管猫猫和狗狗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怎么回事？ 但是如果非要选一个，我可能会选狗狗党。 嗯， 但其实小胡老师是因为猫猫过敏，他接触不了，所以才那啥、 嗯。 但其实很喜欢猫猫， 没有 吧？ 那 只能看视频。 喜欢没事摸一摸。 对， 那你不就直接就 RT 了吗？ 其实我也喜欢猫猫，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想养猫猫嘛，因为我是那种我特别怕，就是说被挠 啊。 对，因为就是养猫肯定是避免不了这种状况的发生， 下手还挺重的。 对，就我就非常怕被挠，所以我可能就是。你想，如果怕这样的一个事的话， 对， 万一发生了，你可能就有点破防了。 对，我就破防了， 对对对 就、 嗯、 对 对对对，有道理，你说的很 对。 对， 嗯，但是猫猫和狗狗都很可爱， 都很可爱，我很喜欢的， 对对对， 我都要、 嗯。就是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家的猫和狗。 嗯， 对， 啊、这个说的好。最喜欢别人家的猫和狗。 对。 Yeah。 嗯。 那好，下一个问题啊，说一句最近的热梗，热梗。网上冲浪选手来，现在开始， 我来表演一个， 来， 推，推，推， 哎，你干嘛对我吐口水啊？ 有画面了， 我要擦一下了， 你瞎说，我挡着 了，你挡着， 退退退，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画面已经扑面而来了， 嗯 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我不知道啊，我 热梗， 想想。看那个什么电视剧，你姓什么？我姓何。 啊？ 好想想啊， 这是什么？ 好冷啊！ 你没事吧？要去扭扭眉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感觉就大家都是2.5这种。 对对 对 对 对，你没事吧？也是最近挺火的。 嗯， 虽然之前已经火过了。 你没事吧？ 嗯， 我感觉这个确实是这个是热梗的。 你没事吧？ 网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时不时的，对，要去弄什么？ 以后我见着你没事吧？ 那好，以后你们两个见面就互相问你 没 事吧？ 没有， 然后你问我，你问 我，你没事吧？ 退退退！ 哎，你知道你对你像，我觉得小胡特别像那个大猩猩，就中国人大猩猩、 哎。你这个形容，你能不能你提前想一想再形容好吧？什么叫大猩猩？ 多可爱！多可爱， 多可爱， 大猩猩多可爱、啊！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不管说什么动物、 嗯， 就只要安在你身上，都会变成可爱的， 多很可爱。 谢谢你， 你适用于 谢谢 你适用于各种可爱的动物， 谢谢 可爱与你之间只差一个 胡良伟 A B C D E F G 的 G 了。 哦，谢谢， 对， 谢谢， 因为他是大猩猩，你是大猩猩、 嗯，谢谢谢谢谢谢。 靠，真的 是这个梗接的挺好的，就是大家可能并不是太懂，但是却对挺能听出来挺好的。 他名字叫李欣。 嗯，他叫胡良伟，大家认识一下。 哦，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 第一次的这个 非常好，我们第一次见， 哎呀，非常非常优秀啊。 对，这个默契都是照着台本念的， 这台本写太好了。 没有，这我要作证啊，不是按台本念的 啊， 两人完全现场发挥啊，真的 是 多么自然，咱们 哎，你们真的好自然，天哪， 这台本念的， 太牛了。 对，你太生活了，你把这段念的。 你就是大家要知道，就有的时候两个人一说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 对 说话，因为他们两个会一句接一句。 我们讲的主持人的活儿， 没有没有，就是我很喜欢你们两个这个样子，就请多多来一点。 行，你可能得多多忍受我们。 没有没有，很快乐。 后面一些时间， 很快乐很快乐，真的就是很喜欢听你们俩聊天儿。 我们其实还蛮文静的，生活当中 很文静，非常文静。 好好好， 谁见着我们不说我们一句高冷吗？ 是啊，对对对， 这我骗不了我自己。 啊，你不高冷吗？ 文静，对，文静加上书名号。好，下一个问题啊，播放列表里面最近播放的一首歌是什么？ 爱你。 哦，是爱你呀。哎，可以，这最近很热。你呢？ 救命。 什么呀？ 那我现在当场看一看好不好？ 你看看， 当场， 我现在当场看一看哈。 嗯， 播放列表里面最新的一首歌， 我看看， 我就直接 看看作假。 啊，没有，真没有作假。你看这个， 你别放出来，就放说歌名就行。 那、啊、他们就直接知道了。 你就说歌名， 叫什么？这日语 是吗？ 日文歌。 那算了，他也不认得。 叫什么？ 3月9日。 哎，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阿爸阿爸 阿爸阿爸 对对对 阿爸， 对， 挺好的。 好 ，OK。 哎，阿爸阿爸这首歌， 阿爸 好， 对， 挺好。哎，好，下一个问题啊，最近想买的一件东西。 最近想买 想买的 东 西。 大新，你先说。 最近想买的一件东西。 嗯， 想买什么呢？郭老师，你说。 嗯， 哎呦， 我最近想买一件东西，买一件你需要的礼物。 我需要的礼物，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一本书。 好 ，OK， 那我最近想买一本书。 我也想买一本书。 嗯、对、 嗯，好，下一个， 快问问我 、啊，你想买什么呢？ 我觉得我不想在这边租房子了。 哦， 你不应该说你送我吗？ 好家伙， 你说你要送我房子。 你快给我闭嘴！ 十万人见证着呢，你怎么能这样？刚说 你们两个就互相给彼此挖坑了，真的是 你嫌那事小了是吗？就是说带我去吃湖南好吃的，咋还给我送房子呢？ 给他买，大家都说给他买。 我最近想买的话，我可能想买一个，比如说 哪个房子， 类似于想买一个那种就是。便携的小相机之类的吧，然后能记录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挺好的。 嗯，对，能够对把昨天晚上吃的一些，比如说 还是吃啊，小虎， 对， 真是两个话题离不开一个吃字， 不愧是你， 对对对对， 嗯， 分享给大家， 大仙儿 挺好，就是你想分享生活，买一个就工具， 对对 对 对 那个 对 对记录的这个工具， 是的，你呢？ 我的话，我最近想买的话，我其实。我最近 没有什么缺的了，都有了。嗯， 唐臣一品， 吃呀、房呀、衣服呀，什么？ 我们说点朴素的好不好？ 啊，我最近想买一张机票，能够 飞到长沙去。 去长沙干嘛？我想 当然是让胡亮伟招待我。 啊，那个不是去常德吗？ 哎呦， 我想买张机票，就是说。能够出 南昌， 回南昌， 走西里哟。 对， 嗯， 想 回家了， 想回家，想 恰饭， 想出去玩一下， 恰恰 放松一下， 对， 想回家了， 恰饭， 嗯， 不是恰恰饭， 啊啊啊， 哎呦，那好，而且我感觉你们两个那个家乡应该离得还比较近， 对 对 对，其实 他半个南昌， 我其实对我是江西人， 哎你啊你 是出生在江西的。 他是 我是江湖人士， 他是南，他 你是江湖人， 真的， 他 出生在江西， 他出生在南昌， 长在湖南的， 对，你是江湖人， 嗯， 那确实是江湖人啊，啊，那你们两个缘分还蛮深的， 那可不，要不然能坐在这儿，嗯， 也是嘞，哎呦，哎呦， 那我们仨，我们跟在场所有人都挺有缘分的， 对， 对， 我觉得能坐在这儿，然后大家来听我们今晚这样的直播，都是很有缘分， 都是有缘分的人，大家都是江湖人， 对。对，跟大家都挺有缘，就是跟今天晚上的好吃的东西无缘。嗯 嗯， 那只是你， 对，晚上不许吃， 看着我们吃， 看着我们吃，说的对。 对，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用三个词语形容一下自己最近的状态。 词语， 嗯， 想象不到什么， 或者说状态，就是形容状态，我在说什么状态的词语。 嗯，男 一 人说一个，然后 心境也好，或者是怎么样？ 用三个词语，最近就是充实，然后 充实， 开心， 开心， 累， 累， 对， 哎，倒是不冲突，哎， 还真是这样的，还真是这样的， 嗯、 对， 对，因为首先充实就是可能说最近，工作较多，然后开心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 获得了 很多个不同的角色，然后 快乐 也对，也经历了很多这个角色他们不同的人生。然后累确实是，确实有点累， 字面意义上的累， 就成天在棚里输出输出输出。 嗯 嗯嗯，确实。 胡老师，你呢？ 我补充一点吧。 嗯， 我觉得我对未来的这个期待值还蛮高的。 嗯， 对，因为现在一直都在，比如说积累啊，然后都在一起努力嘛。 嗯， 然后就在想，哎，未来会不会，比如说，哎，能够又进步啊，又能怎么样怎么样？ 嗯， 的期待值蛮高的。 嗯， 充实。确实真的很充实、 嗯、 对，我觉得我们都很充实， 对对对，一问大仙在干嘛，开工很充实，我能感受到 你再张口胡来 我要不胡说的话我都对不起我这个 姓 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瞎说的， 没有胡说， 对对对， 没有胡说， 确实胡老师天天找我约饭、 嗯、 我一次都不去 又在这里胡说 这十万人见证着啊，我告诉你、啊 哎、 对，快乐，开心，快乐、 嗯、 你也是开心快乐、 嗯、对、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 饿，对不起 啊，他说 他说的 不是快饿吗， 我说的是没有饿吗， 你说的是快饿， 我说的快饿不是快乐， 快饿、哦、 是快饿啊 他快饿了，他没说完， 他 没，他 都这么说， 他没力气说那个乐字了，就快饿了、 哎 嗯、 对对 对, 对， 那你今天晚上也没有办法吃， 对，确实确实没办法吃、嗯 嗯、就大家可能不知道小胡老师这个， 哎，怎么又聊到吃， 稍稍有点上火，他这个嗓子、 嗯、 吞咽很难受哈， 对，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哎呀，就总觉得想，就感觉忙那么多好像意义也不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自己的人生充实，它不一定只有工作、 啊、 我觉得有、 嗯、 有机会 的话，要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这种， 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一定要保持着一个开朗，一个健康，一个快乐的一个 快乐的状态，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而且希望就是都得有一个好的就是状态，身体还有心情、 嗯、 因为你心情好了以后，你可能在工作当中你才能够更好的投入进去， 对， 发挥就是 能够把自己的就是能量最大化， 对，事半功倍的效果，对对对， 就比如说咱们饿了、 嗯、 如果说饿了不吃饭就开工、 嗯、 可能就会没力气， 对，是的， 对，怎么又聊到吃了呢、 嗯、 对不起，往下吧， 嗯 OK， 对，除了对，但是说实话刚刚你们二位说的这个、嗯、注意身体健康确实是，而且我刚看弹幕的小伙伴也有说最近这个高温天气频发啊、哦、然后大家也是就是提醒你们注意防暑，然后在这里也是提醒这个十万人， 谢谢大家关心 谢谢大家关心，然后那个大家也都要照顾好自己啊， 对对对， 然后今天也是大暑嘛，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 对， 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大家 也 可以提醒一下， 也不要太贪凉， 身边的朋友家人让他们 注意，是的是的， 嗯，也不要贪凉，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对， 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然后空调也不要吹太过， 对， 因为最近身边人这个热伤风的也还蛮多的， 对， 所以这个温差变化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平时带一件外套哈，进到冷的环境里面就穿好衣服，我突然像个妈妈一样， 上火的东西不能多吃、 嗯、 少吃， 对， 少吃上火的东西，哎好，让自己的身体在夏天也能保持这个清清爽爽啊， 是的是的是的， 轻轻松松， 嗯 嗯，那我们大家都努力保证身体哈， 嗯 嗯，好，哎呦、 嗯、 我们真的是一聊聊半天， 对， 刚刚是第一个互动问答，然后还有第二部分、 嗯、 第二部分是和剧情相关的、哦、咱们这个就快速的过一下好不好， OK， 没问题， 这个是个抢答的问题啊， 嗯 快速说出嚣张广播剧的三个名场面来， 小公园相识， 这确实是非常著名的第一个名， 一人一句是吗， 一 人一个来，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剧的感情真的这个能聊很多，每一个片段我都有印象、 嗯、 那我就先说一个大家第一反应不会想到的那个， 嗯 福利院他们两个人谈天、 啊、 不 聊天谈心，不是 谈 谈警察警察局 警察 局聊天谈心， 嗯， 就是他第一次被丁济误会的那个地方， 嗯， 对，丁济以为他是个很冷血的一个人，其实他不是， 他 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生长环境导致的， 不是很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对， 嗯 嗯， 怎么了？对，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是都， 就是真的有很多，我刚刚之所以不选择讲那些特别名场面，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都耳熟能详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多，你看比如说 对不 对, 对 玩滑板对吧然后 放直升放无人机 对 我 放 直升机我怎么老说直升机 两个人两个人扮演两个人扮演那个就是探险的那个对那个片段 对那段也很好笑 大年二十九的片段 对最经典的 大 年 二十九 还有什么 说根本三个 冰罩山河记 对 也很有意思 很多很多片段 包括西瓜摊的西瓜 摊第二季去救你 对 直升飞机那个 那个无人机 怎么又 是直升飞机 无人机 啊我想开直升飞机 对还有一个片段就是 考个证来 了他说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哼我来都来了 对 这个结尾的地方很嚣张 就我觉得有丁记和林武瑜在的场面都是名场面 哇、wow、 因为他们总能给我们制造出很多惊喜和很多期待 对 这句话牛了对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场面就是名场面 名场面不是说 每一帧都是名场面 对名场面不是说他那个片段专门为了让大家怎么怎么填、而是说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的共鸣其实每个人共鸣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对 说的对名场面不是一个字面意思名场面而是说我们去感受他们当下这个环境这个 和他有那种心意相通的 对对对对 这种感受 能够让我们产生共情 你在那一刻起鸡皮疙瘩了那一刻就是你的名场面我是这么觉得的 对对对、 这就是对于你的名场面 有的时候我去听就虽然说是我们录的但是我听的时候也会有起鸡皮疙瘩的 对 呀、 对 特别好 真的是这样 嗯 很喜欢 真棒 真棒 鼓掌 真棒那让我们好我们就快速进入第二个题不能让他们有反应的机会好这个是接话啊他是他有且仅有情节 此生不可解 好这快掌声打在公屏上啊真的很棒好第三个剧中最甜的一句台词是 那必须是又大又甜的沙瓤大西瓜了 怎么会 沙 您能不能 这西瓜一定是最甜的这还不甜吗你光听这个大西瓜你就觉得好甜夏天的对不对 真的是你看见没他就半天离不开一句 慢 吃 还有那个他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了个冰淇淋 这也很甜 也很甜对不对 对你说的 当然了最甜的还是大年二十九下期我在电话里告诉你 我觉得最甜的那句应该是吴宇哥哥 哎呦喂 哎呦那我不能输给你了我应该说什么 天鸡哥 不是 不许叫鸡哥 哎呦好讨厌啊这两个人在我旁边咦 不许叫鸡哥 剪刀还给刘宇怎么 没什么 好了好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呀好那现在告诉大家三个必须听嚣张广播剧的理由一二三走起 三个必须听的理由入股绝对不亏啊 好第二个大仙我先一瞬间有些懵了 因为听嚣张需要理由吗 不 需要 不听的话人生有些许遗憾 对 对 对 对对 就反正 会获得很多快乐啊 对 对 就是听了嚣张以后你能够 这个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三个必须听嚣张对必须听的一个理由就是听了以后你有一万个会去宣传这部剧的理由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非要说必须听嚣张的理由我觉得可以说是因为如果说真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剧是没有说强行安利给大家 对 但如果说真的是它的故事足够吸引人能够让人产生共鸣那么大家一定会去听它就比如说现在此刻出现在直播间的大家 对 我们是为什么能够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嚣张这部剧 谢谢 所以说 十万人 对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嚣张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 对 有你们嚣张才更完美 对 哇好接下来还是一个接词题啊对你有多么坦荡爱你就有多么的 嚣张 哎这好会说 好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这个大家这个众望所归翘首期盼的问答环节 对因为这是大家提问 题的问题 OK 这是微博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微博 ID 是001不在这位小伙伴提出的二位觉得到了第二季自己配的角色有什么新的关键词吗 我觉得亲情吧 亲情 对他第一季主要他第一季主要的时候他是跟那个丁记缠在一块到第二季的时候他跟林战的关系是第一开始从那种 就是互相都还比较的生涩， 嗯， 无法因为分开太长时间了， 嗯， 无法去面对彼此。到第二季，因为一些片段，一些小的美好的回忆，慢慢的就是像是冰释前嫌一样。其实他俩也没有什么 前嫌， 对，但就是彼此走得更近了， 嗯， 因为都是 血缘关系拉近了彼此， 有一点点不太敢跟对方就是开始那一步的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后来就 在丁记的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 对对对 对, 对， 这可以叫破冰哈。 嗯，对对 对, 对。 但其实心里都是有对方的，要不然你 都是有对方的， 对 对， 那肯定不会这么走， 对， 这么找， 只是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相处， 对，对， 嗯。 然后我觉得新的关键词，他跟他， 嗯，亲情，嗯， 他跟他父母的那个，我觉得其实他最后，虽然说走了，但他也是放下了，因为他有个片段就是 释然了， 释然了。他跟他， 嗯， 他碰到了他父亲之后， 嗯， 他也会说，他说啊，他怎么样了？ 嗯 嗯，好啊，你妈妈恢复的还不错哈，啊，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是你就回来看看吧。他说啊 ，OK OK OK OK， 好， 对对， 就也内心也不会再给他增加什么那种，哼，气死我了，把我赶出来，怎么 对对对，之 类的那些， 就放下了， 就放下了， 嗯， 对， 嗯， 然后还有什么关键词？ 说得很好， 嗯，还有什么关键词？ 你可以先想想，我们让大心说一个， 好， 嗯，你觉得丁记， 嗯？我觉得丁记到了第二季，新的关键词应该是成长吧。因为丁记在第一季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开朗的一个阳光少年， 嗯， 然后就是小广，对，小广场的大哥那种感觉， 嗯， 但是在第二季他步入大学， 嗯， 然后身边多了很多新的同学朋友， 嗯， 然后跟着林无玉一块在大学经历的点点滴滴， 嗯， 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就是经历， 嗯， 所以说我觉得用成长来概括应该是挺恰当的，对， 非常好， 对， 嗯，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成长，对于林无鱼来说他更加的依靠他了。因为我觉得丁记他整体第一季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是外放的那种嚣张， 对对对， 但他第二季跟林无鱼在一块久了之后，他觉得这个人身上他的无鱼哥哥有很多能够让他信服，能够就是靠得住的一些东西之后， 嗯， 他很多时候他会把自己就内心深处就是柔软小奶糕的那一面，就是更多的 表现 给林无鱼， 小奶糕， 对 对, 对, 对，就像第一季可能丁记他会哎，感觉多少还是会有点带点刺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第二季他就完全就是他是可以把自己就是抛开， 嗯， 就是把内心就是交付， 对对对，交付给林无鱼，两个人是彼此的支撑的那种， 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 嗯。 好，第二个问题，这个微博 ID 是扔出一个石榴孤独版，名字都好可爱， 嗯， 想问问两位老师有什么话想分别对丁记和林无鱼说吗？还想问问两位老师最喜欢的戏是哪一段。 嗯, 嗯，我觉得如果说想对丁记和林无鱼说就是就是很开心我们能够陪伴丁记的高中和大学生涯， 嗯， 就是和他们一直在一块儿， 嗯， 然后之后的话就希望他们在大学之后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工作当中能够一帆风顺，然后能够就是平安喜乐， 嗯， 然后就是跟着身边的， 嗯， 亲人能够， 嗯， 快乐的幸福下去， 嗯， 对， 嗯 嗯 嗯， 好，回答得真好。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把我想说的很多东西都说 了, 说了， 那我给你补充， 真的吗？啊，我不信。 我给你补充一丁点，就是不太容易被察觉的那些更甜蜜的片段。 嗯，来， 首先我比较喜欢的那些戏的片段是偏轻松的那些地方， 嗯，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说表白，或者说是那个什么第一季第四集中间20多分钟20-30分钟那个片段的， 我记得好清楚啊， 非常清楚， 第一什么第一季第四集20多分钟， 对，那个跟他妈妈吵架的那些片段，就是这些都我觉得都就常规的那种喜欢了。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他做饭那些片段，他能把黄瓜拍到天花板上去， 哎呀，我想起来了， 然后还能跟他说哎我会和面团，然后马上打开百度某度怎么和面团然后没和好，然后那个什么 丁记奶奶给的一些反应也很有意思。她说：“哎，小神仙，这拍黄瓜不是拍天上，你还 到屋顶上去了， 非常非常非常可爱。” 我记得那场戏，我是真笑了， 我也笑了。 那段真的很好笑，而且就是，我觉得咱们。因为可能我们老是说那个丁记林木鱼确实两个人有特别多的可说一点， 对对对， 但是第二季有一个角色我特别喜欢，就是小绿豆 啊，对， 小大人， 对，小大人，他在那个丁记和林木鱼的那个 对 这种戏份之中也特别有意思，就包括当时那不是林木鱼在和面嘛，然后小绿豆就是那个我的天哪，特别可爱， 对对对，所以说我要对林木鱼说的就是，这个对吧？ 好好学厨艺， 好 好 学 厨 艺哦， 艺 哎、加油哦！ 对，这么爱吃， 这么爱吃，怎么能 没有？这么爱吃，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厨哦，刘宇。 对对对对，跟丁记说就是，别光顾着开心快乐，把这自己算命的这个小手艺都给丢掉了，也要加强哦。算命手册多看一翻，翻一翻哦。 手相要多看一看， 手相 之谜。 对，好。那个后面这个最喜欢的一段戏是哪段？我觉得咱们前面也是聊 了 很多，对对 对, 对，咱们这块也就好 就， 希望也能让这个朋友感到满意啊。刚才的， 对他们绝对满意了。哎， 好，第三个问题啊，一秋熬夜也不秃头哟，名字都好可爱。两位老师录音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难题？哎，这问题真是虽迟但到，每次都要、还有分享一下都吃了哪些好吃的。这个有趣啊、难题啊， 其实我们在录音过程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就像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很多有趣的事儿你要让我们现在单拎出来，哎，你如果说在棚里只遇到那么一两件，那么可以拎出来，但是我们确实录这个戏很快乐， 对， 所以说也不是说不想说，因为确实想不起来， 对，就感觉都是很 对， 嗯， 不是胡老师，你能勾起什么快乐的回忆吗？我全是快乐回忆。 哎，那我就说一点，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的那个，口误 哦， 就那次我们在国外， 对， 笑了半小时没法录下去的那个口误， 真的内容不能讲，但是胡老师当时真的是我，因为就他们当时是之前去录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你们在那笑什么呢？然后他们那天去给我听，我一听我也绷不住笑，狂笑，但是内容不能跟你们讲。 对，这个有一点点不太好说，但是 真 的好好笑， 特别 词儿太绕了，真的说错了，失误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分享给大家，就是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快乐的气氛。 对，感受一下我们快乐的气氛 就 行了。就 是我们在棚里会经常口误嘛， 对，经常口误 说错话， 对对对。 但是你想一下，我们是在那个状态下，比如说你很正经，或者说你很凶，你很可爱，很怎么怎么的一个状态下，你说出并不是那句台词，且错了字的台词， 对， 多么的搞笑。 对，然后有时候还有一些片段也挺有意思，就是，哎，是谁的名字跟你长得挺像？你记得那个事儿吗？ 丁满。 丁满，对，我们俩有时候在棚里面录久了以后，然后 那次录 真的就是 那 个字儿，你看着丁满俩字儿，我就看，哎，大新。配就配呗，为什么把丁满的词也设下来了？ 我要说个特别搞， 自己叫自己爸爸。 我要说的特别搞笑的是，就有点损哈，就是真的，就是刚才胡老师说的那个，就那时候丁满和丁记词儿搭在一块儿，当时林母语也在场。我配完丁记的词儿以后，我下意识看往下看，我以为是丁记的词儿，其实丁满的词儿。我配完，比如说我前面录完去台词，后面爸爸，哎呀就，然后我就下意识脱口而出，其实并不是我的词儿，然后就让胡良伟白白占了便宜。 我想占这个便宜吗？你以为？ 我想说的吗？你以为？ 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在棚里面会出现，就 太多了 的事情， 太多开心快乐的事儿。 对，但是就很 就随便拎出什么都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 而且小胡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说一些棚外感受。 棚外。 棚外感受。 小胡这是京中有善口记者，名为胡良伟。 他老能在棚里发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声音， 大自然的声音。 大自然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 让你身 临 其 境。 对， 就比如说今天没来吃个苹果，是不是？ 你知道吗？就我感觉不是在棚里录音，我是身处一个茂密 雨林之中， 茂密对雨林丛林。 哎，真的，小胡，你给大家展示过这个那个鸟的那个叫吗？ 他们都知道。 对，但是真的， 对， 我们在棚里就经常录着录着啊，这是哪里？ 对， 后来因为这些技能被发现之后，经常有时候去录音，他们都说：“哎，你给我留一轨音频留在这儿吧， 做素材 用是吗？” 挺好的， 一个人就是一个动物。 哎，下次不管他们收费啊。 对， 不是谁都会的， 发表我的成果。 对， 真的，小胡这个学动物叫真是一绝， 对， 学猪最像。 哎，那 这个， 那哎，刚才说到还有男士，你觉得有男士吗？ 什么男士？ 就是除了有趣的事，还有男士。 也是有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校园生活的剧，而且大家都对这个剧就是抱有很高的这个期待，我们也是想尽可能的最大的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和喜欢，对吧？所以那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一件 难事， 我们其实就是客观来说，我们真的是会去反反复复调整，反复去听，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这个过程确实还蛮难的，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些难，有这些快乐，有这些事情加在 一 块儿， 它才是一个丰富的这个， 对对对对， 体验。 这个录制过程真的就还蛮丰富的， 嗯， 对，非常丰富， 对， 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吃了哪些好吃的吗？啊，那可太多了，咱们刚刚也说了一部分 蛋挞。 蛋挞 为什么吃蛋挞呢？因为他奶奶会煎那个油 油饼， 油饼。 哎，我好想吃那个油饼。 就那场戏，你们吃的时候我不在，但是他吃了， 形容的超好吃， 我 把 我 羡慕的，我真的我在录戏的时候我也在说，好想我奶奶，就是可恶，真的好想自己的奶奶。 对， 那每天尤其是一回家就吃， 还有方便面， 哦对， 方 便 面 也是， 但那个油饼，我跟大新吃一碗方便面， 你吃的多。 方便面还有鸡腿炸鸡， 好多 好多，对，但是蛋挞炸鸡，对，都是比较 那 啥。 那天我们不是录了一个素材嘛，就 对， 狂吃，你们 非常快乐， 一大袋的。 大兴就在我旁边说：“哎，你少吃点，留给我。” 哎，我不得不说一下我们的胡老师，一桶方便面就我们两个都要吃，但是胡老师嗦了好几口。 人上面写了来一桶，那我不把那一桶吃了干嘛？ 你少来，他就那个视，我们有拍过那个视频，发过微博，就大家去看，你知道吗？就我真的是可怜巴巴旁边看着，那不是演出来的，是我当时我也饿。 但是只有小胡在那里吧唧吧唧吧唧， 太好吃了， 他过分， 对 对，还要帮他拍。 OK OK， 好， 大家都知道了，毕竟是吧，小胡老师工伤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吃什么， 对对对， 在他身上有了非常这个充分的体现哈。 有人叫你胡一桶。 我看到胡两桶了，好过分， 胡两桶比较合适。 太好了，这个名字，这个。我们在现场随机抽取这个几道题，三道，好，好啊。那现在我们就是除了刚刚这个微博问题之外呢，还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留了三个提问的这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可以。 就大家一直打弹幕，打弹幕都我们都看，就 看 看 一下啊。 现在抽几位朋友， 抽几位朋友，大家可以提问一下。我刚应该提前说一下， 对，要不给他们时间想一下吧，咱们再 可以可以可以 想一两分钟，一分钟 啊，那这一分钟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可以继续聊聊棚里开心的事儿。胡老师开心吗？ 开心，快乐。 还想吃吗？ 还想吃吗？没机会了，咱们这句已经杀青了。 我看好多人说，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给，哎，我觉得有一道题挺有意思的，给对方的备注名称。 给对方的备注名称，我们 这好尴尬。 本人吗？ 我看看啊。 你怎么？你给我改啥名了？ 你就叫大新。 你好吧。行。 怎么？你希望我给你改一个什么 ID？ 不。你就是、 改什么 ID？ 你们就说一下。 我看看啊， 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后缀改掉？ 因为我觉得你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会带给人光亮， 你就需要那个表情 照亮别人来时的路。 你可真会说，胡老师。 我这都是提前打的草稿， 是吗？ 对， 那可是咱们刚才没有对这一环节。没有，我们打的就是胡良伟。 对对对，反正在他们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可以给你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角色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吃了呀。因为最开始真的录制上这个角色之前，我在准备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哇塞，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一个爱吃的角色，我觉得好开心。我在录制的时候会不会真的能吃很多东西， 然后就发现真的， 我当时就想，其实挺想分享给大家来着，我就去特意搜了一下，我说怎么样才能够防止大家一下能从我的这个信息里面获取我录的是什么项目呢。我就去百度里面搜了一下那个什么什么书里面最爱吃的， 然后第一个那个词条就是林无语，我说哎，那不不不不能不能不能说爱吃了， 对，就大家就立刻就知道你是 道 你是怎么回事了， 对对对 对，我发现大家这个给的很多的这个提的这个想法、 嗯， 这个其实是问题啊，因为我发现大家提了这个后面我们可能会有的这个、 啊、 嗯对 环节的这个要求， 对对对对，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该有 对, 对, 对 总会有的，我 们可以先走下面的流 程、哎、下面的那什么， 对， 哎 现在出问题吗？ 对，还我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位主义有没有考虑再合作那这就要看这个是吧的意思了， 郭老师想和我合作吗？还想和我合作 我觉得从想法上来说我们是我非常愿意就是我们仨再合作或者怎么样，对吧，但是我们肯定比如说这个项目 O 不 OK 肯定得看我们比如说合不合适、 嗯、 或者说能不能因为缘分再试到同一个作品、 嗯、作品里去， 对对对对对、 嗯、 也不是说我们真的想合作就能合作呀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 有很多考量， 对，总会有机会的、 嗯、 对， 嗯、啊、还有一个、啊、说说对方的三个优点， 那太多了，不适合今天说，不然的话俩小时都说不完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说对方的三个优点， 那三个哪够啊？那三个哪够？ 大新，哎， 我们胡老师的优点，我跟你讲，我 大新， 我能从这今天 我的老乡， 我能从现在直播到明天早上。 哎，你说话，那你来吧，交给你吧。哎，你看。你这个 没有，我在思考，就特别多，想不起来了，已经。 我知道你沉默了，沉默是金。 就我们胡老师，就生活中是个特别好的人。 我知道， 优点太多了，就业务能力好，然后生活中， 会做菜， 我也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对，你上次说做给我吃，你也没见你找我吃， 你也没有邀我去。 咋的，你做饭还要来我家做，我不能去你家吃吗你搞清楚好吧， 完了十万人又在这里现场那个什么了，现场验证了啊， 我们今天真的是许下了好多， 哎，又聊到吃 又聊到吃 怎么什么都能聊到吃， 怎么又是吃嗯， 好，这个我们真的是太能聊了，这个 对大 这个大家已经后面已经有工作人员默默地拍了拍我说快给大家发福利 对，皮肤白发质好、 哎又 音色， 你好了好了， 音色 你够了，它 就像山间清泉一样清澈、 嗯、 然后有给人很甘甜很清脆的那种感觉、 嗯、 我们胡老师的 人间百灵鸟， 我们胡老师的声音就像那山间吹过的 一道 风 一阵风， 让 你觉得温暖， 对，很温暖，很，你咋还自己说呢？ 啊哦，那你说吧， 就很凉。 我怕你真的夸不出来， 就很凉爽，怎么可能夸不上？很凉爽。然后你刚才说我皮肤很白，我觉得我们的胡老师的皮肤也是吹弹可破，特别嫩。 哎哎，吹弹倒不至于破哈， 吹弹 这个形容的有点过， 对， 不像你的皮肤那么的不错。 嗯、对你真是 全压上了， 对。你 你们两个真的是 你他给我 rap 起来我都没法接， 没有 大家可能就是如果要他们夸对方会夸到天荒地老，夸到词穷为止， 对 对，好啊，接下来这个确实我们真的好能说，这个我必须要为大家赶紧就是弄一下福利这件事情啊， 大家说 咱们现在马上 大家说不着急你们再聊会 不行，必须要抽奖了，朋友们，你 们 不想 我们的那个福利真的要给他们吗？我真的不想给他们我跟你说啊，你们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我求求你们不要那么的踊跃参加这个活动，真的很好，我很想要。 这确实是好，我们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悬念啊， 两位先单的告诉他们吧。 哎，咱们现在先来这个第一环节，第一趴啊、 嗯， 这个弹幕抽奖， 嗯， 大家记一下，打出我所说的口令， 嗯 嗯，然后我们这边会这个截图选取五位幸运的小伙伴成为这次的中奖者啊。然后获奖的五位朋友将得到一份嚣张广播剧的拍立得无料， 哇， 拍立得好。那这个抽之前啊，我先提醒大家几点啊，这个该说的事情还是要说的。第一，咱们中奖的啊，先暂时不要改头像和 ID 啊。第二，直播结束之后呢，要及时查看私信。第三，打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准确性，因为一会儿我会说一个口令，大家千万不要打错字哦，打错字也是没有机会的。 对， 然后同时提醒大家，在 M 星直播主页进入 M 星直播的福利放送区，可参与抽取嚣张广播剧独家款明信片，仅限今天哦。然后呢，这个拍立得的物料呢，我们是会在这个直播间抽的啊，明信片的物料在周年庆的直播活动业内抽，不要弄错了啊。 对对对， 好，准备好了吗？ 这个，那我们就要说这个第一个口令了哦。 嗯 嗯，这第一个口令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养鸡手册”。我要倒计时了， 养鸡手册， 养鸡手册， 养鸡手册。 现在开始，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停。好，可以。 他们那边操作是。 对，这个会有工作人员为我们这个保存这个截图的啊。 是谁 呢？然后，好，看看是哪五位幸运小伙伴。哦，哦。 好。 对，我刚刚对不起啊，忘说了一点，就是在房管房，我们最后会抽出的是这个房管打出下划线并请截图的这个上方的五位，就是本次的中奖者 啊。 嗯， 哎，可以念一下名字他们那个吗？ 嗯，啊，咱们这个暂时就不公布大家的这个、 哦、 那什么了，记得一定要随时查看自己的私信哦、嗯、然后就可能会是你、 嗯、 我们这个好神秘啊搞得。 对呀、 啊、 哎，哇，这个拍立得物料是咱们上次拍的， 好紧张啊，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拍 的。真的吗？ 就咱俩上次拍的那个。 那但我现在比当时要瘦 一 下。 那我先说 一 下这个， 那等会儿重新拍还能吗？ 啊，对不起啊，这个直播区的小伙伴们，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搞错那个什么了，是我们要把这个中奖 ID 告诉你们的。等一下，我要稍等一下，等这个小伙这个 ID 的，我们等一下这个截图啊， 大家稍等一下， 我会告诉大家 ID 的。 我们这边， 嗯。哇，这个字我不认识，完了。我会念这个咱们中奖的小朋友的 ID 哈。是这三个，嗯，好。叫第一个是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有点好笑啊。哎呀，第二个字念什么呀？ 我 是个文盲。 我看看。 竖心旁加一个 哪个字？ 竖心旁加一个音乐的音， 是不是安？ 安 吧， 安还是安、啊？ 深安什么安？不谙世事的安是不是？ 不谙世事的安是吗？ 是吧？ 完了，我 是 文盲，这件事情暴露了吗？ 我也有点忘记了。 没事，你就念出来吧。 哎，这个魏安说，无限小心秃头，这个 ID 啊，这个无限小心秃头，这个 谁秃头？我看看谁秃头。无限小 哎，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名字？然后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小幸运小伙伴啊，叫七七七七七七，七是对七七七七七七。我觉得这么一说，就大概就大家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哈。这个名字也起得非常的优秀， 独一无二。 哎，第三个是这个清理周横杠欧气满满版，这三位小伙伴。你们要去这个私信我们的，好，还有两位啊，哇，好难啊，叫 T U 杠 M E 杠 M A N Q U E S， 你们的名字都好独一无二呀， 都好独一无二啊，还有一个叫镜花水月23333，四个三，这五位小伙伴，请这个中奖的五位小伙伴私信我们的这个。私信我们的这个，私信我们地址，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东西发给你们啊。 对， 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原因，这个抽奖环节搞得一塌糊涂。 不是，我们后面还有 还有啊，还有 的， 来，嗯， 大家不要气馁，我们后面还有， 嗯，好，恭喜这五位小伙伴， 嗯， 恭喜，你们将会获得我们的。 嗯，拍立得 是我们上次拍的那个哈， 嗯，你自己拍拍立得你记不记得？哎， 还行， 嗯，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喜闻乐见的环节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哎， 知道哎。 那当然就是场景重现。 场景重现 啊！场景重现，我们要重现哪一个场景？ 嗯，就是我们的现场演绎环节啊。 嗯 嗯，有一些要求啊，大家拿到自己的台本了哈。 啊，拿到了。 哎，听 挺奇妙的哈、 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啊。 对，我觉得大家之前都是听我们录好的，然后后期做完的， 哎， 突然听现场版的。 对， 哇，来个现场， 哇 哦，现场就是。第一段就是有要求啊，就是需要你们两个深情的演绎以下台词，都拿到自己台词了哈， 是这个是吗？ 对啊 ，OK， 我嗓子被奶茶糊住了， 要深情啊，要深情啊，这个唯一的要求就是深情， 就可以夸张一点是吧，导演？导演配导就在坐我旁边， 对，就是要深情，记住这一点， 想绿豆想追你，但是突然不想，这种感觉吗，导演？ 嗯。可以的， 可以夸张哈。 我正准备喝口水。好，好，让我们把这个话筒递给二位， 来吧， 来，三二一 ，Action！ 小绿豆想追你，但是突然又不想了。 等等，你说什么？ 因为他看到了你手机上我的照片，他认为那个就是你喜欢我的表示，所以他就放弃了。而且跟他妈说要保密。 我要不是已经掉到你这个坑里了，我就等他十年。 我小时候也这么可爱， 所以我其实是等了你十几年，对吧？ 你别逮个机会就顺杆上啊。 那没办法，对于我来说到处都是杆，根本不用逮机会，顺杆上太容易了，想不想上而已。 我勒个亲娘嘞！ 友友们，虽然我在棚里已经听了很多很多他们两个这样腻腻歪歪的话了，但是每一次听到我还是会咦。 我们这一会儿是十万人听啊！ 咦， 大场面！ 我经常就是录到后面就会摔本，就是可恶。 可恶！ 可恶！ 可恶！ 怎么会这么甜？可恶！ 怎么录这么 好？ 怎么录这么好？可恶！ 可恶，明明我要减肥，为什么要给我摄入这么多的糖？ 可恶，真的可恶。 对， 好，接下来不是那个下一段，我们的 Part Two 不是台词， 是什么？ 是歌词。 歌词 还要用翻？ 哎，没有玩过。 精彩， 我看看，怎么？还要 希望大家这个欢快的念接下来这段歌词啊，甚至可以夹带你们的方言，就是一些快乐的话，说出一些快乐的方言。说 我怕说南昌话他们听不懂， 没问题，你可以编各种各样地区的方言啊。 那不行，我江西人，我得说江西话呀。 没问题，我可以给他说八国语言。 你们两个要不要分配一下，是一人一句还是说 一人 一 句吧？ 一人一句是吗？ OK， 要特别欢快哦。 那 我先来哦， 用 长 的话， 你先来吧。 你用长的， 我有各种语言，没事，不要 好，这你这好厉害。 那我也乱来了。南昌话， 恁是纪念自我个风光。 果然听不懂啊。 欢快吗？ 挺欢快的。 哎，咱俩比比谁更欢快。 好， 不能输。 不能输啊！来来来，一二三，走。 类似吴雨欣和赠我的糖， 类似阳光用春日写的斯文心房， 古诗追今年的一张， 记忆节点是那个模样， 从此你是我的过目不忘。 我在想用什么方言。紧口张稳，命定契合的手掌， 见证笨爱，笨爱而来的嚣张。 你就试图用各种方言， 是哪个地方 真真假假， 听不明白。 就感觉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青春的剧就变成了一些乡土气息的这个 生活呀， 就变成了一些 对 对各地的这个当地的这种。 对，你想想 怎么回事。 对，你现在大家脑补一下，此刻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湖南。 真不错。 对，就是发生在湖南。 我觉得咱们要真用这种语气录，大家还真会去听， 是吧？ 就听不懂也会去听。 对，湖南也是有这样的，就是 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是吧？ 就是湖南。 嗯， 所以我们这样， 哎， 丁记就是 我跟你讲 从江西过来的转学生， 就是一个江湖的故事，江西和湖南人。 那我们下一趴就这样好不好？ 可以。 对，我们这样，我们录到这个地方之前都用方言说，你用你的方言，我用我的方言。 哪一段啊？ 丁记就是转学生， 就第三段的这个、 对， 丁记就是个转学生，你是从这个南昌来的。 这样就我也不用完全南昌话，就是我们江西南昌塑料普通话。 嗯，好， 可以啊。 对， 可以啊。 再来， 直接来是吗？咱们自己 Q 啊， 没事，来吧。 好， 嗯， 我们还有对，还有一段。 好，嗯。 礼物呢？我生日礼物拿来啊。 等等啊， 是什么？ 我走的，看一看喜不喜欢。 那做的 我走的，你快点的给我打开。 真的是你做的？ 嗯， 不可能吧，这是个身份牌。哎，不是买的？ 哪怕就可以买到这样嘛，给你身份牌哦。 琴瑟金属还带镂空花纹，这……哎，事业呀！哎，上面还刻字了耶！ 啊， 叫什么？养鸡手册，养鸡手册呀！ 对，丁小吉的说明书。 你大爷！ 惊不惊喜？ 非常惊喜！哎呦，真的太惊喜了！我他妈真是…… 还有小子，你看哈呵， 看不清的，这什么？喜欢棒棒糖， 喜欢棒棒糖，不准喊鸡锅，很凶，但是很爱哭，捡到的还给林无语， 捡到还给林无语。 我觉得我像是找了一个江湖小骗子的那种感觉。 而他对你完全就是什么什么的那种， 就特别像以前看宝云灯的时候什么。走走走啊，有有有，学无术我不发愁，逢人不说真心话，那个像你被那个大法师，天地大法师附体了。 你用刚才那个语气来也行。 喜欢棒棒糖，不准叫七哥，很凶但是很爱哭，捡到还给林无语。就这个， 这可不敢要啊。 七哥说还给你 还给你。 太牛了，太牛了。 有一种乡村那个这个，对， 乡土 剧，对 对 对， 总感觉这个丁记的 十分接地气， 还插了个那个，就是 插了腰 三定的那个大旗子， 大旗子， 对手上托个小葫芦， 你再说就有画面感了， 对对对， 嗯，然后感觉林无鱼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手上端了一盆辣椒炒肉， 就是 还真是， 就 哎，我就离不开这个吃了，是吗？这个剧，哎呀， 又聊到吃了， 又聊到吃了， 对对对对， 就感觉跟胡老师在一起，就是会有 不得 一种 buff， 对对 对， 对 就是 buff 吃的， 对 对， 嗯，这个辣椒炒， 我都闻到你身上的肉香了， 这 是我能听的吗？这 这是 这是、 哎、没有没有收， 好 OK， 好，嗯。 嗯，聊哪儿？咱们 啊，大家听得开心吗？ 他们肯定， 我反正听得挺开心的。哎，就是这种方言配音环节，就是我很羡慕的环节。我真的觉得各地的方言有各地的这个魅力。 妹妹不会， 对，因为我不会，我是一个普通话很好的人，我只能就是各地去学，然后在你们身上学到一点点、 那 个。 那你能，我们来教你一句方言吗？我各自教一句。你想学啥？我们教你一句，你以后就可以去到那儿可以用的。 就是你们日常说话会比较常说的，然后比如说打招呼啊，或者说谢谢啊，或者再见这种的，这种比较基础的。哇哦，我还能学到这个，快！ 就比如说你去到南昌，你就说谢谢，或者说你好，或者说买单， 嗯嗯，都可以 用。 用 南昌话就这么说，你好是，您好。 您 好， 您好， 您好， 您好， 对，然后谢谢虾虾， 虾虾， 虾虾， 虾虾， 对，虾虾， 怎么说出一股东北味？ 可以的，可以的， 虾 虾，不是你别拐调子，就虾虾， 虾虾， 对，然后你比如说买单，你可以叫服务员，就比如说 买单， 买单，往上走， 买啥？ 买单， 买单， 对， 买单， 对，像买，有点像买单，买单， 买单， 对， 买单。 50块钱一颗， 对， 买蛋50块钱一颗， 就可以走到那儿可以用这些。长的你们肯定来不 了。学会了虾虾， 嗯， 不是虾虾，虾虾， 虾虾， 虾虾， 虾虾。 你好， 总觉得有股东北味儿。 你好，虾虾， 还好啊， 买蛋。 胡老师，来教我们。 你好，虾虾，买蛋。 你好标准， 好厉害啊！ 你要是不标准，你枉为一个江湖人。 江湖人， 快教咩咩两句湖南话。 咩姐想学什么？ 这也是类似的吧，就是跟人说的那种礼貌用语，就是去当地可以， 嗯， 很快的假装当地人的那种。 比如说来一个辣椒炒肉， 嗯，好，比如说，点一盘辣椒炒肉， 你还真辣椒炒肉， 这是辣椒炒肉， 哦，服务员吧， 哎， 服务员点盘辣椒炒肉， 好 长，啊，然后这个也要一份，那个也要一份，再加一盘汤，然后 整个场景已经演完了， 这一整夜的菜全都点一遍， 好，来吧。 Hello， 服务员。 Hello， 服务员。 帮我把这一页的菜。 帮我把这一页的菜。 全部都点一遍。 全部都点一遍。 要有一种真的把它全部都点一遍的 语气。全部都点 一遍。我跟你一块学。帮我来咋样？ 来，服务员。 服务员。 服务员。 帮我把这一页的菜。 帮 我 把 这 一 页的 菜。的菜 全部都点一遍。 全部都 点 一遍。 然后 就全部都点一遍， 然后我对面的人买单， 我对面的人买单， 我对面的人买单， 扶梁伟买单， 扶梁伟买单， 扶梁伟买单， 扶梁伟买单， 我就直接喝扶不分了， 扶梁伟买单， 扶梁伟买单， 差不多就这样。 扶梁伟说他要吃个辣椒炒肉， 我觉得那个就是听你们说话说多了，就这种方言，就感觉他们是有那个韵律和那个调子， 就跟唱歌一样， 对， 你们在干什么喽？ 对，什么喽？ 干什么喽？ 对。 很可爱， 对， 我觉得各地方言都好可爱。 哎，我们那也是，朱熹的洞兄， 朱熹的洞兄干什么？ 就干什么就 对， 朱熹的， 嗯， 朱熹 干什么就是 朱熹的， 你做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东西，朱熹的洞兄， 朱熹的， 就嘴要撅着，精华就在于嘴要撅着， 嘴要撅， 那朱熹的洞兄， 所以说配 TVB 的一些剧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记得一种妹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呀，他可能要找那种调，但如果说他是给。江西南昌地区来配成普通话的话，他会不会需要撅着小嘴才能配成那种感觉？ 我试试啊，比如说 你做心理东西， 比如说 你做什么用？ 就比如说，你做心理东西，嘴巴是撅着，然后配上去，你做什么东西？ 对对，差不多就那种， 还真是有点那个韵味。 你做什么东西？你做什么？对。 谢谢二位，我会回家努力复习的。 好的， 一定要再去这个南昌和长沙、湖南之前。 下次见到你，我们俩考试啊！ 考试哦，嗯，哎， 可以。 好嘛，这还给我布置上作业。好，我会认真学习的，我一定要在去之前学到这个本地话。嗯，好，谢谢二位的精彩演绎，学到了一些方言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第二次抽奖了。 嗯， 这么快哇，太突然了，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 是什么礼物？ 还是刚才的这个那什么？我再把这个规则重复一遍啊，是咱们的弹幕抽奖，然后大家打出我说的口令，然后呢会有我们的房管老师打出下划线，并且截图，由这个截图上方的五位，是本次的中奖者，获奖的五位朋友将得到一份嚣张广播剧的拍立得物料，然后到时候希望这个幸运的小朋友，然后私信我们。地址，然后好给你们发过去啊。 嗯，好， 还是要提醒大家，第一不要改这个头像 ID 啊，第二直播结束后要这个查看私信啊，然后注意，第三就是打字注意准确性啊。嗯， 大家参与起来吧。 嗯，提醒大家，这个，对不起，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在 M 星直播主页进入 M 星直播的福利放送区，可参与抽取嚣张广播剧的独家款明信片，而且仅限今天。但就是拍立得的物料在我们的直播间抽，明信片的物料在我们的周年庆的直播活动页面抽，都记住了啊！好，准备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口号了啊！第二个口号就是，嘿嘿，最闪亮的陀螺， 耶！ Yeah. 最闪亮的陀螺，最闪亮的陀螺，好， 把你抽成今晚 四， 最闪亮的那个陀螺， 三二一，好， 抽， 抽， 等我啊， 抽， 抽。 抽 抽 抽， 怎么回事，嗯，是在抽陀螺还是在， 小心我今天把你抽成最闪 亮的 那颗电动陀螺。 我最近上班的那个路上， 嗯哼， 桥下面每天早上他们好大的那个抽陀螺的声音， 那种大爷他们抽陀螺 隔几百米都能听到， 巨大声，那个 我当时就在脑补，这要一下打到身上皮开肉绽， 你咋这么能想呢，别人抽陀螺又不抽人， 但确实是他那个劲儿还蛮大的，而且那声巨响， 非常响， 嗯， 你可以 挪动不太好， 你可以走过去问问大爷，大爷能借我抽抽我自己吗？我感受一下痛不痛？ 大爷说你站这儿。 大爷因为长时间，大爷因为长时间听那个声听不太清楚说话。你说啥？ 你说啥？ 说什么？ 我听不清。 哎，抽到了吗？ 抽到了吗？咱们这边。 来，我们看看抽出了哪五位陀螺。 好，你再稍等一下啊。 五位小陀螺， 五位小陀螺。 嗯 啊，好，我们在啊，好，我们现在在这个 卡住了，可能 卡住了，可能我们在五四三二一遍啊， 对对对， 大家这个还有一次机会啊， 再打起来、哦， 哎，再打起来啊、哦，还有一次机会啊、哦，嗯， 准备赚钱哦， 五四三二一，停，抽抽。怎么回事？咱们三个抽， 到底是谁呢？ 到底是哪五位小陀螺呢？ 还这次还真是 五 位小陀螺， 三二一， 好，我们稍等啊，这个结果出来了。耶、yeah, ，让我们看看是哪五位被抽的小陀螺。哎，现在正是夏天，就每次这个广播这个。什么广播？这个回忆到这个广场的这个， 嗯、 我就真的就很喜欢。 嗯， 是的。 嗯，好，我们的名单出来了啊！我们来看看是哪五位小陀螺，不是哪五位幸运的小观众。 好， 好，大家听一下啊，听竖起你们耳朵，有没有自己？第一个茶泡饭，有一个下划线，茶泡饭下划线。啊，第二位小朋友张中秋，听起来很厉害啊。第三位小伙伴是大写的 W 俩勾，就是那个 G 勾 W 俩勾，嗯，然后第四位是下划线小爷，下划线是个符号啊，不是下划线小爷，下划线小爷，嗯，头像是个猫猫，然后第五位是庸人 RR 两个小写的 RR。恭喜恭喜恭喜这五位小陀螺！ 恭喜！ 好啊，记得这个查看私信以及私信我们这个你的地址啊，这样的话我们的物料才会送到你们的手中。 对， 嗯，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哈。 啊， 有游戏吗？ 有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数字炸弹。 哎呀，我这个游戏黑洞，我有点紧张。 好，我会随机选择一个数字作为炸弹、 嗯、 然后写在纸上，并且不会给你们看、 嗯、 然后你们就不断的猜这个数字，我会缩小这个数字的范围。 好、 哦哦哦、这个玩过、 嗯、对对对对对， 输了惩罚是什么？ 对，你们这个，然后谁猜中这个炸弹就要被惩罚。 什么惩罚？ 不知道。 啊，是什么惩罚？ 这个惩罚就是要清唱我们的主题曲、 哦、 这怎么是惩罚？这很好啊，就是给大家的福利呢。 嗯， 万一忘词了怎么办？ 哎，那咱俩故意说错吧。 好、 啊、我现在要这个弄一张纸哈、 okay. 我要写一个数字、 嗯、 我就写100之内的数字。 嗯, 嗯, 嗯， 然后那个 写一万都、哎、不行。 然后那个那可不行。累死、 嗯、 这个对这个我会，你们每说一个数字，然后如果是高于这个数字的话，反正我就会以你们这个数字为那个啥，为那个底线。比如说我随便说了一个数字，你说五十，然后就是比如说一到五十，或者说五十到一百。 玩过玩过。 OK 没问题。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弹幕都在 直接唱吧，他说 弹幕都在 说。我觉得也行， 让我们快输。 OK 啊， 好， 快输。 好，我已经把这个弄什么好，一百之内的， 嗯， 五十。我是吗？ 真的是 炸了吗？ 没有 没有， 怎么可能就五十就炸了、嗯、我跟你讲， 六十六， 我还没说是五十到一百还是一到五十，五十到一百 啊，五十到一百， 他说的六十 六， 那六十六， 六十六到一百， 八十， 八十到一百。 哎呀， 我觉得我下一个说中了， 不可能。 九十三， 九十三到一百， 我就不信了。一百， 嗯，这个怎么嗯不对、 哦、 就对，九十三到一百，哎， 一百之内是吧？ 啊、 哦，九十九， 九十三到九十九， 九十五， 中了。 我们的胡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我选九五吗？ 啊， 九十五， 为什么？ 九五， 九五，因为你突然想起来我是一九九五年的了。 没，林湛是一九九五年的。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找他算命 啊？ 给了他一个数。 哇、哦，细节哦，细节。 想起来了，当时那个什么林物语胎。他还说啊，你反应怎么这么快？ 对， 对， 因为丁记反应很快， 他说丁记说你是找人的吧、 对对对， 太棒了，这细节满分，我的天、 不用客气，给大家一个惊喜，嘿嘿、就是九五，好唱吧，不是对不起啊，我们这个五轮三胜哈、 我也是九五年的大家OK 这个咱们就 现在是清唱还是有音乐，现在是 对 我们 是怎么就没有没有，这把是大兴趣了，小胡小胡小胡输了、咱们就猜三轮、然后谁这个输的多、谁就来唱啊、 不是一轮啊，我们胡老师记一分、输的一分， 好没问题， 第二个输我就随便写一写了哈， 好 我们来猜猜下一个谁输， 好来了， 你先不 多少到多少， 不是你先， 还是一到一百， 你得先说一个、 七十八 中了 没有， 七十八到一百，哎这个范围一下缩的还蛮多的， 七十九 到一百， 就得这么玩， 87到一百， 88， 哇哦，中了，好你们两个现在一人一分， 没有做效果，这么有效果吗， 就这么有效果， 再写一个数， 再写一个数，那我们就速战速决一下啊！ 我真是游戏黑洞，我以为我找到一种避免的方法。 我是游戏宇宙， 牛， 好，开始了。 那我先吧，99， 一到99， 66， 一到66， 44， 44到66， 55， 44到55，刚才嘣儿， 50。 大新， 这都可以、 果然是游戏黑洞啊，大新。 我想听胡老师唱、 不，我想听你唱。 真的是50，哎，我还以为你们可能会上来又说50这个数呢，没想到。 不是，我以前玩的游戏挺好的呀，我怎么？ 那问问你自己嘛，怎么回事？ 我是真是游戏黑洞， 厉害了。 三局两胜吗？还是 这样吧，我们就让那个大新唱两句， 对， 然后你 胡老师接两句， 对你跟他再 跑不定， 合着唱两句。 你看十万人都想听呢。是不是十万人 一起唱？ 我怎么没有看到十万人，只看 那这样 只数了九、九万多人。 我们那个惩罚也不太那什么，咱们这样，咱就你就先来两句，然后 不好听、 对，然后唱完了之后让小胡一会儿再加进来， 行吧？ 怎么样？你唱几句，然后让小胡加进来。 胡老师跟我一起唱， 我陪你吧， 你陪我。 哎呦喂， 清唱哈是吗？你帮我起个头行吗？我起不了。就这个词儿，哎，这 哪里有词？ 这儿， 这个， 你是几月赠我的风光？你是无语星河赠我的糖？你是阳光用春日写的诗文心房？故事最惊艳一张，记忆节点是你的模样，从此你是我的过目不忘，紧扣掌纹酩酊契合的手掌，见证本爱而来的嚣张。 哇 OK 我都不敢说话呢， 哇 好好听哦，哎，真的，二位唱歌真的是很好， 不然我唱的跑的 天。哎呀，这样说。 我们这个大家还满意吗？我感觉大家非常快乐啊， 大家在期待 感受到了大家的快乐。 大家在期待接下来的环节。 满意，满意就好。 那相当满意，这是我俩第一次直播里唱这歌。 确实是。 对，但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剧组能把那个主一版就是配上那个视频什么的， 那个真好好看， 那个 PV 好 好 看。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直接就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觉得太用心了。对。 而作为我们当时这个72这个， 对我当时一个开心快乐，直接抽了10个人送出那个什么奖品， 奖 品。 等所有人都凑齐了之后，我就给大家发货。 真的很快乐，对，就是也感谢。来到这里就是突然感性哈，来到这里听直播，这个大家一起的校长小伙伴， 对对 对 大家愿意抽出这些时间，然后来我们陪伴我们一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 和作为丁记和林无鱼的朋友吧，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对， 见证这两位小伙伴的 一路成长， 哎 对， 快乐开心，那这么开心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进行下一轮的抽奖了， 哇哦， 真的好，对对，我们今天福利还蛮多的， 对， 我们进行第三轮的抽奖啊。 是什么呀？ 对，刚刚这个没有抽到的还是我们，对，刚才的那个拍里的物料，但是我们最后一次抽奖还有一个另外的惊喜 啊，另外的惊喜， 对， 难道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 啊、 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想买本书的那个， 是那个， 就是那，我们之前的礼物在他面前都已经暗淡无光了， 那个 就是那个， 居然是那个，我好想要啊， 真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住吧，给我吧， 我好想要，我真的想要，哎， 我都想要， 他们能 而且非常对，因为真的很厉害，这个是乌哲钦签的肖张实体书， 哇，太，我想要， 我想要， 哎， 啊，这个我想要， 我也想要，亲签的 乌哲老师亲签的实体肖张 由模型小说特别提供，我们就是在最后一轮抽奖里面会出现，会有三位小伙伴获得，但是在这之前， 三位，我的妈， 有三位呢。但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最后一波的咱们广播剧的这个拍立得的物料先送出啊！ 哇哦， 这个还是弹幕抽奖啊！大家打出我说的口令，然后由咱们的这个房管小姐姐打出下划线，然后截图下划线上方的五位就是本次的中奖者。现在抽的是广播剧的拍立得的物料。我先说清楚一些啊， 可以先把关键词给他们先码一下。 对，说对，现在抽的是拍立得，然后在抽之前还是照例提醒大家几点啊，不要改头像和 ID， 然后直播结束之后要及时查看私信，然后打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们的准确性，打的不对也不可以哦。然后同时提醒大家是在 M 星直播主页进入 M 星直播的福利放送环节就可以参与抽嚣张广播剧独家款明信片，而且仅限今天，就是现在在直播间里面抽的是拍立得的物料明信片，在周年庆的直播活动业内抽啊！好，我要开始说口令了。拍立得的物料口令是：捡到还给林无鱼。 捡到 还给 林 无 鱼。好，给他们点时间码字吧。 捡到还给 林 无 鱼。 抽到请送给胡良伟。 还有大新，我也想要。 还没到呢、 啊、 现在是这个拍立得，对啊， 对， 我要喊五四三二一了啊，这个口令五四三二一， 好， 我们稍等一下啊，等一等这个前方发来消息啊。 啊，我还是好想要那个一会儿会抽的那个实体书啊。 我也想要， 我好想要啊， 对， 我们能一会儿再问一下，是亲签， 咱们就死皮赖脸说求给我吧， 跪在这里求着要， 求 求啊，给我们， 我 也想要， 我也想要， 是真的好想要， 对，我想要， 哎，是实体书，好，我收到了消息，让我们来看看， 是哪五位幸运的听众？ 好，是哪五位？好，这五位小伙伴即将获得我们的这个拍立得，我来说名字了啊。第一位小伙伴蓝鱼，蓝是兰花的蓝，鱼是榆树的鱼。 哇哦。 第二个是猫猫呼呼 ，MOMOHUHU， 猫猫呼呼。第三位叫做肖，完了，这个字念， 我看 肖。是我总是忘记他是读有 小还是读小是吧？肖小如。然后下一位是粉色电饭煲，然后一个日文的那个黑木菜花，然后再下一位是全世界都爱鱼竿，那个竿的上面还有一个小小圈圈。这五位小伙伴听清楚了吗？蓝鱼、猫猫呼呼、肖小如、粉色电饭煲、黑A 木菜花，对，还有全世界都爱鱼竿，这五位，恭喜恭喜。好啊，现在来到重头戏了，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实体书，现在要抽实体书了啊。我要开始说口令了啊， 给他们时间做个准备，来，我们准备 口令是 最后的 实体书，还是乌哲老师亲签的实体书，口令就是嚣张广播剧完结撒花。 嚣张广播剧完结撒花， 嚣张广播剧完结 撒 花，我要喊五四三二一咯，咱们一起啊， 打出来了吧，他们 OK 打出来了，一起啊，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嗯，咔嚓，五位出来，这是一位，这是一位还是五位？ 三位，三位， 三位， 嗯， 看看是哪三位幸运的小伙伴。 哎，我一会儿要用很嫉妒的语气读出这三个名字。 对， 我也是。一会儿我那个， 咱们一会儿三个一人说一个，好吧？ 猫儿改个账号，然后就去私信那个猫儿，是我，给我。 好，我们稍等一下啊。哒哒哒哒哒。哎，就是抽不到我，我回来也是要去买小说的。 对， 嗯。 哎，你说刚才如果我在里面也发，万一抽到我？那我就真的是幸运儿。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没发呢？你就失去机会了。 对哦，真是。 哎， 嘴里说的想要，但是并没有付出行动。 好，那咱们三个就一人说一个。 好，你先吧。 哎，第一个叫做呱呱爱恰呱呱，前面的呱呱是青蛙的呱呱，后面的呱呱是西瓜的呱呱。哎，呱呱爱恰呱呱，好羡慕哦。 第二位叫凡妮莎。 嗯，好。第三位叫爱喝摩卡的千秋，嗯， 木了木了，对，我也是 木了 木 了 木 了 木了 木 了， 对对对对对， 哎，羡慕呀，好羡慕啊，是真的好羡慕啊，我是不是有 点酸？非常羡慕了，非常羡慕了，对， 哎，恭喜我们，我们为什么在这个， 我们已经很丧了， 应该在恭喜人家的时候就 对 这么， 因为没有我们，我们已经很丧了， 哎， 难受， 难过，哦， 我们是真情实意的恭喜， 对， 确实是 真的恭喜大家， 对对对， 恭喜大家，恭喜每一位获奖的小伙伴， 对，没想到的小伙伴们也不要失望，因为我们也没有， 对对对。 但是实体书你还是可以拥有的， 我们陪你们，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在这里我要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实体书， 对， 将于24号晚上7点开始预售， 大家可以多多 关注，开始预售啦！大家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哦。24号的晚上7点， 是我们嚣张的实体书哦。 对， 嗯， 多多关注。 我们怎么还在这里哭？啊，我也去加一个闹钟， okay, okay. 当天晚上就去购买， 好， 冲冲冲 ！OK OK， 嗯。哎呀，时间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就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本次 到尾声了， 哎，直播的快尾 声了，怎么样，放一首歌了吗？ 很舍不得大家， 也很舍不得大家， 对， 嗯，而且现在这个正剧都已经播放 所有的录完了，然后也 播到了这个，对，现在就还有几个番外在等， 对， 在等着大家，我之前也在微博上说过 要跟大家真的说， 嗯，但还没有，还能再续几个星期， 嗯，对对， 几个星期我就 不说了，但是就是大家后面确实还有两个人的故事未完， 对， 嗯，哎，突然间大家有点 感伤 呢， 对， 因为确实这个项目陪伴我了很久， 对 对， 而且像咱们今天刚刚发了一个番外的，小剧场嘛， 嗯， 对对对， 两个人去这个， 我一会儿转发， 去他们去又见到了丁满嘛， 嗯，对， 嗯，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番外都特别好， 对，番外都特别好， 对， 每一个故事都就每他是，哎，我要说会不会说太多，啊，大家其实番外书也看过，但是确实后面还，蛮感人的， 没事说吧， 是 之后的一些此时不说啥时候， 是正剧完结之后的一些故事嘛，然后一些序章，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我觉得这些序章就是属于在正剧完结之后会给你一点点两个人的生活余韵在后面， 对， 然后 让你再回味一下， 对，一个是再回味，另外一个就是会让你们，就是我反正当时录完了番外之后我的感受是，就是我对这两个孩子就变得很放心， 对， 就是对，到后面的这个剧情番外的部分，就会觉得两个人真的是有规划、有想法，然后再稳步的继续向前生活。 对， 他们也会结束他们的大学生活，踏上他们的社会生活。 对， 但是就很就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的那种。 对， 养成 系的那种欣慰和快乐。 对， 嗯，很优秀的两个孩子。 对， 嗯， 他们会一直优秀下去的。 嗯， 对， 然后也很放心。可能我觉得，而且两个人我感觉特别的稳定，和那种稳定指的是在心理状态和各种状态下都很平稳的一种平淡又简单但又很幸福的生活。 是的， 对对对。 然后包括后面这个鹏鹏的一些事情也会就是包括他们身边的小伙伴，鹏鹏也会有一点点， 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 对，也会有后续，对对对，然后一些故事。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这个剧的完结结束，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 说 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对，生活的继续。 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难过。对，就说什么剧完了 舍不得是真的舍 不 得， 舍 不 得是舍不得。 对， 对，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期许他们的以后。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种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有时候还会想一想啊，我是这么生活的，然后再想想其实他们也是这样， 对， 平淡但是又充实然后又很幸福的生活着。不是说人生一定要什么大起大落呀，然后大喜大悲呀，然后有， 对 对，就是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 细水长流嘛， 细水长流的。 就像我们之前比如说录一场戏七页纸啊那种，虽然说看似很长，但是大家听起来并不会觉得乏味，而是会听进去，会跟着他们的故事在走。 对 对， 就仿佛身边两个小伙伴平时在身边插科打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哎呀，说的这个大家都有些感慨。 对对对对对， 因为确确实实的， 完 结啦，完 结了。 对， 大家觉得今天直播 大家怎么样？听着， 对，快乐。 啊，你是问我们吗？我以为在问大家。 对，我也问问大 家。大 家 觉得今天的 直播， 对， 有什么感受吗？ 满意吗？ 不得，满意，开心吗？ 哎，真的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这儿直播。 对，因为上次的是一个 FT， 对，没有、没有。 对，这次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 直 播， 而且这种直播是能够面，就是正就能看到大家和我们互动的。 就现在虽然说我们现在是面对一个电脑屏幕，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屏幕前 的 十万观众吗？ 对，我们也是诚意满满。你看，就是直接就是对这个剧的剧情啊什么的，直接很大方，就能直接就聊出来，也表达了我们其实对这个剧真的也是。有很认真对待，也有很熟悉。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就是给了，因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想法，就包括咱们平时录音的时候嘛， 对， 遇到一些比较会触动到心底的剧情或者情节，咱们几个也会在棚里去讨论和去聊嘛。 我觉得嚣张给我带来就是，可能以后我在别处录音，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戏的一个情感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就是顺带的想到嚣张当中我们当时录的很多很多场景啊，很多片段，我觉得能够就是 借鉴 带入进去，情感带入， 对对对对， 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一种是启发， 这个， 或者说一些学习。对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平淡的东西， 对， 不能说平淡，就是日常的东西反倒不好去表现。 对对对， 我会这么认为。 对， 因为你比如说情绪的大开大合，其实它很饱满，它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感受，就大家包括听觉上的一个感受，它就会很爆发。 对对对对对。 但是像咱们这种平时唠嗑啊，或者是说像丁基和林无鱼这种，随随便便聊聊天啊，这种日常，它其实透露出来的反倒是更多的东西，我觉得。 对， 因为如果不熟悉对方，不了解对方，就是很多话是搭不上的。 确实确实确实。 你像可能剧情，可能会有人会觉得有点平淡如水，但是细水长流这种，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才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山里或者大自然里，我们看到一汪清泉，我们会觉得很舒服。 对， 我们会在那个环境下去闭上眼睛，去倾听，去联想到很多我们生活中的一些 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是不好， 对， 也不是很淡，而是能够激起我们内心， 是的，是的， 对于很多 生活 的一种期望、感想、感受。 对，我就觉得 就是你生活当中平淡的模样，只要跟你产生了共鸣，它就是你会觉得最惊艳的一张。 对 对，而且是你生活中的非常绚烂的色彩。 对对对对对， 嗯， 它可能会凑成你就是某一个记忆节点，然后从此你就过目不忘。 说的太好了， 就咱们剧名 好会说， 谢谢歌词老师。 咱们的剧名很嚣张，但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能够带给我们的不管是启发或者说感受，还有听众们的一些回馈， 对， 真的就不仅仅是嚣张， 嗯， 对， 对，他不是，他这个嚣张不锋利， 不 是温柔一刀， 对，不是字面意思，你那种啊，你这个人特别嚣张，我不喜欢，而是说你这个人嚣张，我很喜欢。 哎呦，而且我觉得其实嚣张还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我就在这儿随便聊聊哈，就是我觉得林木鱼他给我的突然又打开了话匣子，但是你们两个聊了很多对于角色的想法嘛，然后我也说了，我觉得像林木鱼和丁吉他们两个会给我一些生活上的激励，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处理或者说一些事情的想法，会让我就是会给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方式或者说人格上会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影响。 对， 你比如说有些东西你自己坚定就是可以坚定，而且你可以不用去惧怕那么多事情，你只要去做就可以了。 对， 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这个小伙伴们看这个嚣张还有听嚣张 对 所能产生到的一些比较积极的影响吧，就如果要是能带给大家， 就咱们这部剧，我确实也收到很多小伙伴跟我反馈说，因为这部剧给他带来了很多，比如说自信啊，或者说生活中的一些起到帮助。我觉得， 对， 不管对于我们配音来说，还是说，方方面面吧，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有感染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的生活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对， 哎， 对， 平安喜乐健健康康的， 然后也是像他们一样嚣张下去。 哎，这个谢谢大家来到本次的这个 对 嚣张广播剧的直播， 完结直播， 完结直播。 对， 哇，我竟有一丝心酸。哎，这个 主要还是因为那个中奖的是别人，所以才酸的。 对，因为我们没有那本书。 怎么回事？哎呀，非常不舍大家，但是我们这个时间也确实是 飞快啊。 对，虽然很不舍，但真的有点饿了，吃东西 真的有点饿。怎么回事？你还是不离不开吃是吗？ 不，我帮你们说，我吃不了。 对，非常感谢这个大家的支持。同样，我们三位呢也要很认真的去，谢谢咱们整个的剧组。 对对对 对 对，对， 整个剧组， 谢 谢 谢 谢寻声工作室， 很多幕后人员， 确实很感谢。当第一次知道就是要跟几位搭在一块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很开心。而且我们中途，就是好几次，对，女就是配导是。明儿姐嘛，她中间有几次也比较累，然后也坚持下去。然后像我们的监制，我们监制能说吗？二级老师像之类的，对对 对, 对，每次也是， 好， 有时候身体 几位监制老师 好几次，他就说，哎，我特别特别不舒服了，是怎么着来着？具体我忘了。 欧神， 然后也 欧神老师 也全程就是都陪同，然后 陪伴着我们， 包括欧神，包括 对 对对，很多台前幕后的一些小伙伴， 台前幕后小伙伴，什么张子老师、欣彤老师、刘英老师， 对对对。 我们的编剧东伟老师， 对，我们直接给他全报一遍，然后 全报一遍， 跟报菜名一样， 颁奖吧。 谢谢所有的姐妹们，谢谢大家都特别的辛苦，非常感谢剧组。 对对 对 对对， 我们再把所有的人报一遍。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跟演戏一样，我觉得很多的辛苦什么的都他们帮我们分担了，但是好像是有一些，比如说掌声或者鼓励或者光环之类的东西就交给我们。其实我觉得真的 最多的应该。 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对，我们只是说替他们把这东西先暂时拿到了手里，但是代表的是大家。 对，你像我和小胡，虽然说是给丁记和林无鱼配音，但是没有他们，怎么会想到我们呢？怎么会选上我们呢？也没有他们的制作，没有他们的就是精心的就制作的这样一档这个那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剧， 对对对。 大家也听不到这么 优秀的。一部剧其实从最开始到最后完结，它中间其实它前期筹划是要花很长很长很多时间，是有很多大家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就是困难呀、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 大 家 都非常的、 嗯、 非常的棒，非常我非常感谢大家，都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组。 对对 对 对， 制作组总体人员。而且其实在这里我还有一点点想提一下我们的这个。 嗯， 丁记的爷爷奶奶两位老师、 嗯、对对对 对, 对，林美玉老师和、这个、 郭振健老 师，是郭振健 老 师， 郭老 师， 对，这两位老师，因为这个丁奶奶她住在燕郊， 很远， 对，很远，然后每一次她都是很认真的到，对，很早起来，然后到棚里面就很认真的完成自己的， 就是 对。 林阿姨还有郭老师他们的形象，就真人形象给我们的感觉真的 就是爷 爷 奶 奶，就会我在棚里， 对， 我在棚里有的时候见到他们我就会非常有亲切感。 嗯， 对， 而且因为就是中间就确实是大家也知道，因为这个一些原因当时录音因为那个林阿姨没有办法到场，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中间曾经小停了一下，这确实是 都能理解， 对 对 对，客观原因没有办法。然后当时林老师给我打电话，真的就是万分抱歉。我说不用不用，您真的不用那什么。他甚至都想自己打车过来，从燕郊过来说，哎，我不能耽误咱们整个剧组的这个制作啊，我太不好意思了。 没办法，人力不可为的这些东西。 非常的， 对， 老师特别 很庆幸能够遇上这些老师。 嗯， 我觉得就咱们能够跟这些老师在一起合作，我觉得非常是我们。新人也就是后辈的一个荣幸， 要学那些态度。 嗯， 对， 嗯，然后就是对，就刚刚提到的，就忍不住想要 是的是的是的， 谢谢一下几位老师，然后我们最后再感谢一下我们所有制作组的人员，从头跟到尾的我们的这个监制二级老师。 Okay, 起早贪黑， 谢谢。 然后还有项目统筹神，虽然就是不太常来棚里， 谢谢， 但是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对， 然后的策划张子老师， 谢谢， 哎， 对对对， 监制欣桐老师， 谢谢， 刘英老师， 谢谢， 我们的编剧东卫卫老师， 谢谢， 哎，还有后期的很多很多的，因为很多很多的老师。这个对，谢谢 配音的老师， 对，还有我们所有的配音的老师们、 嗯， 们， 就是因为有了我们大家，我们才能够就是汇成这样一部优秀的剧集，然后大家能够听着特别喜欢。 是的，是的，是的。 对这个，然后还有就是我背豆帮我统筹的潇潇， 辛苦辛苦辛苦， 都很辛苦。 对对对， 谢谢谢谢谢谢 谢 谢 大家， 谢 谢 谢 谢 大家， 谢 谢 大家，谢谢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每一位老师， 谢谢， 对，感谢大家两小时的陪伴，感谢感 谢， 辛苦啦 辛苦啦， 对，辛苦啦。 嗯，那就我们这个 对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对，对，我们说下次见。 下次见。 对， 谢谢，谢谢所有的老师们， 谢 谢在屏幕前的你们。 我也期待和各位老师后面有新的合作。 嗯， 对 对 对， 我也很期待。 对对对， 下次见。 对， 下次见， 下次见， 再见啦， 拜拜， 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各位老师的微博，也关注猫耳官博，还有就是多多支持猫耳的广播剧。 我总发吃的，晚上就别看我的了。温馨提示。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大家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让我们自己关吧，拜拜。